啦，咁今日又请到呢个特摄监督，啊，我哋都系咁叫嘅啫，导演梁仲文上嚟嘅，系啦，咁佢上个礼拜都未讲完咧，就因为都要系啦，要今个礼拜继续啦。咁我哋真系唔系上个礼拜录定噶，系今个礼拜新鲜录噶，因为咧就睇埋星战，大家都咁啊，梁仲文都对星战有即系有啲嘅意见嘅，对今集系咪啊？可以讲 啦，系啊， 讲下星战先啦。我哋一阵当然都会讲到香港大师啊，因为我哋都睇咗，系。 好啊，好啊，好啊。喂，其实有冇讲到咁夸张？啲人话好睇到好似咩咁样，好似 得低 喎。 咁呢个就 咁夸张， 太夸啦，真系太夸。甚至乎佢话系咁多集星战最好睇都唔系。我觉得系咁去到咁咩咯，系咯。不过你话好睇呢就系好睇嘅，即系齐晒噶啦，即系你要嘅嘢、计算嘅嘢都全部计算晒出来，系啊。 我会咁样认为咯，我会系觉得娱乐性咧，我认为今集系最好睇嘅娱乐性，系啦。咁但系咧情节咧，我认为系颇差嘅，系啦。 系。 咁咩意思呢？就係好多角色係好冇意義啦，出現係好冇意義啦。入面有啲effect 啦，好膠啦，係啦，戲院會有人發笑嘅，有啲位係。咁唔係佢唔係特登搞激嗰啲位笑喎，係有啲位係膠得就係膠到笑喎。 例如邊啲位 係 啊？去到咁嚴重？ 講得㗎，劇透喎。 劇透 冇得㗎， 係一個劇透的節目嚟嘅本身，係啦，放心。我哋頭先講咗嗰個 warning 㗎喇，會開場㗎喇。 好嘅，因為膠嘅例如嗰個咩呢，就係 Leia 喺個太空度飛嗰下啦，好膠啊。咁啲人就笑啦，係喺戲院度笑啦。跟住臨尾Skywalker 好似超凡入聖咁樣，原來嘩浮起咗成個人浮起咗好似瑜伽 pose 嗰啲呢，係戲院啲人係即係笑嘅。 咁 樣呢啲位囉。尤其是 Leia 嗰個是怪囉，其實是即係太誇了，即係嗰個位真係太勁，係喺個太空冇氧氣冇剩咁喺度飛喎，大佬。係啊，咁呢個位係好難，即係其實我 personal 呢我接受嘅，但係戲院個現場情況就係啲人笑，係啊，就係咁樣。但係整體上我覺得好 ok 嘅，但係我一度睇一度覺得自己係睇 Marvel 嗰啲片囉。 系 啊， 有啲 因为 力咁样， 唔系，除咗头先嗰啲加位之外，佢原本佢都加咗好多笑位啊。咁呢啲笑位系我哋平时睇沙乌冇噶，即系佢好，我觉得自己好似好睇到 Marvel 嗰啲戏咯，好似睇紧雷神啊，好似睇紧复仇者咁样咯。因为佢有啲 例如一两个位，例如边两个位， 例如一开头。架 X-Wing 喺度即係挑人個指揮官嗰度呢，佢咪突然扮聽唔到啊，跟住咬擊㗎嘛，跟住佢有好多呢啲，跟住又或者臨尾阿 Kylo Ren 要命令嗰幾個 AT-AT 去炸嗰個基地呢，跟住佢發號施令，跟住後面嗰個跟尾狗又講返佢一樣嘅嘢。跟住佢就覺得，喂，你又跟我講，第二次又跟，即係嗰啲位咧，其實係 個鏡頭影佢，望一望佢。 係啊係啊，呢啲自己嘅幾好笑嘅， 專登搞笑嘅，係有嘅有嘅。 係啊，我咪話呢啲搞笑，咁以前沙煲邊有呢啲嘢㗎？冇㗎嘛， 少啲的確係，唔係咁搞法，佢係幽默嘅，以前嗰啲係。 呢啲我笑得出咯，老老實實以前嗰啲反而笑唔出啊，好多尤其是我睇咁多。即係睇曬啦，沙鍋我哋睇曬啦。其實佢我數唔出一啲好笑嘅 get 位囉，因為我覺得但係我令我諗起第三集呢，即係正傳嘅第三集，即係第六集啦。即係咁佢有好多啲熊仔㗎嘛，嗰啲臨尾嗰啲記得做叫咩名字嗰啲。咁嗰啲嘢又出嚟嗰啲懶係 get 嗰啲，我真係笑唔出㗎嗰啲。咁嗰啲就即係而家呢集嗰啲機位係好少啲嘅，咁但係同埋佢好多新嘅拍攝手法，現代嘅拍攝手法係以前 Star Wars 唔會見到啦，即係例如佢有啲Skywalker slow motion 咁喺個鼻尖度避開嗰個激光劍嗰啲咁樣嘅慢動作啊，佢嗰啲以前 Star Wars 唔用呢啲手法㗎嘛，冇呢啲嘢㗎嘛。 咁呢啲係武俠片嚟嘅呢啲。 係啊，咁呢啲嘢係我 OK 嘅，我 OK 嘅，係啦。咁唔 OK 就係佢入面有好多奇奇怪怪嘅角色又冇用㗎啦。係啊，佢咪有一個話係解碼師嗰個啦。嗰、那個解碼師出嚟做咩嘅呢？ 嗰、那個最、啊、最 Marvel 啦，因為嗰個根本就係銀河守護隊裏面嗰個 collector 嚟㗎嘛。 係啊，咁佢做乜嘢呢？佢可能會下集再鋪嘅。咁但係如果獨立睇嘅話就好奇怪。咁跟住有好多啦，跟住佢其實連阿 Rose 我都覺得麻麻地啦，即係 我呢個唔止麻麻地㗎啦，即係大家破口大罵得最犀利，今集都係呢個選角啊。 係啊，其實我先唔好講呢個選角靚唔靚女先啦，即係我係講緊佢喺個角色嘅推進都好似唔係好有幫助，佢係好似幫咗阿 Fin 咯，係啊，幫咗阿 Fin 咁樣咯，咁但係。甚至喺呢一集阿 Fin 都冇乜用囉。即係我初來以為佢臨尾佢咪神風嘅，我諗佢唔通要死，但又冇事喎。咁佢成套呢幾個角色係好似冇乜用。咁亦都有啲令我覺得有啲唔連戲，同埋有啲求其呀，有啲位係。即係例如臨尾佢哋用嗰啲爛鬼戰鬥機同啲 AT-AT 打㗎嘛。咁佢哋本身係完全俾啲戰機打到冇還擊之力嘅，咁然後臨尾突然之間咧，阿威咧就坐咗架千年鷹出嚟引走曬啲飛機㗎嘛，咁佢下一個即係佢哋繼續打啦，跟住下一個鏡頭咧，下一個先咧就見到嗰個千年鷹咧，好似好簡單咁樣幾下咧就搞決曬嗰啲 TIE Fighter 噶咯，好似已經冇又變曬冇曬戰機追佢噶咯，會唔會太過唔合邏輯咧？嗰啲位即係好好好， 點解佢搞掂曬啲戰機咧？佢冇翻嚟幫佢哋打 啊？係啊，係咯，係咯，你覺得做乜咁鬼唔接嘅？做咩啊？你嗰度個危機都未解決嘅喎，同埋嗰啲 TIE Fighter 會唔會太廢啊？如果咁樣即係轉頭又唔見曬，咁然後佢有啲位啦，例如佢中間有一度啦，又係嗰、那個反抗軍嗰個主力艦神風咁樣撞埋去，成個艦隊毀滅咗啦，撞埋人哋度，又係太奇怪，即係哇！如果神風係 work 又咁勁嘅話，就用多啲啦。一隻艦，一隻艦搞掂一個艦隊喎，咁會否太抵咧？呢啲位我又覺得太奇怪。咁係當然嗰一下個 effect 好震撼嘅，即係嗰下一嘢穿埋去，跟住成個戲院靜咗啊，聲都冇埋啊，跟住啲人就喺個戲院度嘩咁樣，即係嗰下個氣氛係好嘅，係勁嘅，但係唔合理咯。即係所以我咪話喺個視覺效果或者娛樂性，我覺得 OK， 但係嗰下好難接受，即係呢一個情節咯，係啊，好或者心情有啲矛盾咯。 因為點解咁耐咁多千年嘅歷史上面冇人諗到可以咁樣打嘛？ 系咯， 咪咯，喂，咁你如果系咁，你中间摆个唔使放个人喺度噶，放个机械喺度，神风搞掂啦。 即系应该话咧，佢之前气缆嗰啲啊，佢其实根本就用嗰啲撞嘅咪得咯，使乜搞 嚟咯？ 使乜用最后一步？一早就撞。 仲有、哦，原来光速飞行系咁大威力噶，撞埋佢旧嘢度。咁 X Wing 都有光速飞行噶、哦。 嗱，当然个 mask 差好远啦。不过咧，其实实质上如果真系速度咧，你唔需要。用咁大架嘢咁啊，的確就咁揾個 X Wing 夠嘅，係啊，應該。 咁啊，抵好多喎 ，X Wing 如果咁樣，真係神風喎。 冇啊，呢個以往冇發生過咯，你只可以話係咯，即係以往喺呢個星戰上面都冇人諗過呢一個戰術，咁佢呢個係一個 係咯 新戰術咁咧，你唯有咁理解啊。 我覺得有少少唔接受到啊，因為你以前佢講不停咁樣講緊話。光速飛行呢就話唔得嘅，因為光速飛行會撞有啲位唔可以光速飛行嘅，因為會撞到嘢嘛。咁佢咁樣講嘅，原來佢咁問題係，如果係咁嘅話，你驚撞到嘢，咁即係代表你係光速飛行嘅時候，你應該係脆弱過出面㗎嘛。你索石都撞唔爆落，你點會撞得爛嗰個艦隊喎？唔係一部機喎。 其實佢呢個呢，佢不嬲都同即係原本即係科幻入面講嘅 hyperspace 係唔同嘅，因為你進入咗 hyperspace 其實係好似潛咗咗另一個空間咁嘅，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其實喺 Star Wars 世界唔係咯，其實真係唔係嘅，因為你見到佢啲機咧係好似拉長咗條光咁樣去嘅，即係其實佢喺個現實空間度行走嘅，你可以話佢。咁所以呢個 係啊，咁 同原本 hyperspace 嘅概念係即係意思係一般嘅科幻入面係唔同嘅。如果佢係入咗 hyperspace， 佢唔會撞到嘢噶嘛，其實。 咁但係佢之前我記得唔知邊集啦， 但佢係 好似 New Hope 㗎 ，New Hope 嗰陣時 CVPO 同個Han Solo 講話，呢個唔可以進入 hyperspace 㗎，會撞啊，好似類似好似係有佢好似有個咁嘅對白。咁我所以我有印象係，喂你即係話你其實係會驚撞到嘢啦。咁點解佢話佢撞 到嘢撞到嘢呢個講法嘅？但係以前咧，佢哋就會解釋就係話咧，因為嗰度可能有啲好大嘅重力，例如黑洞啊，或者一啲咁嘅，或者一啲好巨大嘅星體啦，佢重力好大啦。OK， 咁嘅嘢咧，佢係會將佢扯翻出嚟嘅。 嗯， 即系会影响你嗰个，即系你呢个飞行。咁但系咧，到底佢哋平时系喺现实空间度咁样画过噶，定系佢其实进入咗 hyperspace？ 佢话就话入咗 hyperspace， 但系好明显你肉眼仲见到佢。咁呢个佢就不嬲都有呢一个咁嘅 config 喺度嘅。咁佢今集就再明显啲话俾你听咧，其实佢系会撞到嘢嘅， 会撞到嘢嘅， 系啊。咁即係咁解嘅啫，咁呢個就任佢解啦。咁但係既然佢係會咁嘅時候，點解以前又冇呢個咁嘅戰術 嘅咧？如果咁樣， 係咯，佢唔會咁做咧。咁同埋點解永遠要留個人咧？其實嗰邊嗰個軍官都話啦，其實嗰個船就冇人嘅，咁即係佢自己 set 咗啲 program。咁如果 set 得 program， 根本都唔使個女人留低啦。 做乜留喺度啫？係咯， 佢啲為咗犧牲而犧牲嘅呢啲其實係 啊，咁 係做嘅，為咗成而做嘅呢個，你可以咁講啊。 咁同埋亦都有啲位呢係令我覺得有啲奇怪呢，就係嗰個例如臨尾 Skywalker 好似即係超凡入聖咁樣啦，咁佢就 佢嗰個叫元神出竅啊，其實我哋有個講法 係 呀，其實 佢 臨尾 佢元神出竅，跟住佢臨尾佢都係變到好似 Obi-Wan 咁樣英靈啦，變咗即係木一聲唔見咗啦，得返塊袍啦。咁我同啲 friend 就講啦，妖咁把鬼咩，咁你一開頭你應該一開頭原來已經解釋佢已經變咗英靈啦，咁使乜要元神出竅，然後頂唔順有？ 因為你講嗰啲英靈嗰啲鬼咧，係 Jedi 先見到嘅啫，佢哋普通人見唔到。其實你可以 普通人見唔到啲鬼嘅咩？ 見唔到嘅。 哦，咁即係話其實 Luke 係唯一一個做到呢樣嘢嘅人嚟嘅咯，我都冇見過其他， 喺 個六集都冇見過。 你睇到 Jedi 咧，最尾見到啲鬼企曬喺度啦，係啊 ，Luke 見到嘅就其他人見唔到嘅。 其他觀眾 走 咧，哦，即係有原力，即係識操控原力嘅人先見到嗰啲鬼啦。 做咩對住啲冇嘢喺度傻笑嘅咋？你應該喺個現場啲人。 喂，呢個我係第一次聽到呢、這個。 你唔知嘅咩？唔係，係 呢個我唔知喎。 就係冇其他人見唔到嘅。 哦，係啊，呢個我唔知喎。 嗱， 係啊。 其實咧，你理解佢嗰個咧，其實佢唔係真係元神出竅嘅，即係我咁叫啫，即係咁樣會比較大家容易明白。其实佢系将 Jedi Trick， 即系嗰个 Jedi Trick， 即系可以控制人嘅思维思想，令到人见到嘢嗰样嘢。平时佢就可以整一个人嘅啫嘛，佢哋个都整到啦，整一个人系咪？佢只不过将呢样嘢放到好大，第一就距离好大啦，佢喺第二个星球发功啦，唔系喺佢现 成队军队见到晒啦， 佢亦都令到所有人见到啦。咁佢就其实将 Jedi Trick 咧，即系去到发到最大，就是、你会所有人都见到佢。咁包括阿公主，包括佢哋喺基地入边倾偈。咁包括佢仲可以留低阿 Han Solo 嗰粒色，但係點解嗰粒色係佢消失咗？ 假噶嘛，原來 就唔知啊。點解咧？就佢呢個佢一唔發功就應該同時消失啦。點解仲會跌喺地下度等啊 Caravan 去執咧？咁應該就唔啱嘅嗰個時間。咁同埋咧最怪就係、是、咧，佢冇理由影響到啊 CVPO 嘅，因為佢唔係人嚟嘅。 系咯，真系太奇怪。咁同埋我有啲位又觉得， 佢为咗 制造戏剧效果而放弃咗啲设定咯。即系例如乜嘢咧？有啲位我都觉得好多余嘅。 嗯， 即系例如咩就 Felka 出嚟，咁佢懒系即系好劲咁样啦，走出嚟啦。咁然后佢哋就心咧就解读啊，点解 Luke 会出去同佢打咧？原來佢、我估佢哋係咁講，我估咧 Luke 係為咗拖延時間嘅，係啦，你做乜估啫？咁你快啲講個戰術出嚟啦！你班友仔，即係 Luke 嚟到做咩啫？扮曬嘢喎！你嚟到係為咗幫大家，咁你咪講個戰術出嚟咯！使乜要大家揣摩啫？即係呢啲我覺得好奇怪啊，好膠咯，係 大量嘅日本動畫嘅元素。 系啊， 咁 即系呢啲位冇必要啊嘛， 都有機會係睇到好多日本卡通嘅。咁你會發覺喺日本卡裏面咧，嗰班後邊班人就會講啲咁嘅説話嘅。 係啊係啊， 你就喺度講啲其實你現實仲唔會講嘅嘢。 係， 佢就係咯，啲人即係好唔實在啊。 即係佢哋好似為咗戲劇效果而做啲嘢囉。 呢啲係日本動畫影響嚟嘅其實。 咁同埋仲有唯一仲講多樣就係臨尾咪有個僆仔都識即係識得隔空取物嘅。 攞把數 咁佢。我諗我即係我自己個人解讀呢佢意思就係話喔原來普通人都開始有原力覺醒啦。 咁可能係好多人咁樣去理解嘅但係應該唔係。 係咪即係佢其實應該有血統嘅你覺得。 冇唔係有血統因為佢而家呢個版本呢就將原先後傳嘅即係個小說啦就拆咗再砌。咁原本就係講兩者弟嘅一個即係一個即係佢打啦即係一個入咗魔啦。咁其實今次將個 Ray 同 Caravan 其實佢根本就係嗰兩個角色嘅一個叫做再創造。 第二個版本啦。 咁就有一個細佬嗰個就係 Anakin Solo。咁其實呢個細路仔呢應該就係呢個 Anakin Solo 嘅角色嘅投射嘅。故事呢一個新故事佢唔再係一家人但係呢其實有咁嘅關係喺度。即係嗰個角色本身會做嘅嘢。咁但係呢個 Anakin 就冇入魔嘅應該。即係佢叫咗 Anakin 啫咁你會諗下咁佢一定係真係黑武士咁唔係嘅佢係好嘅。咁呢個呢應該就係再跟住嗰、那個嗰三個古仔嘅主角。所以其實呢個唔係一個無畏人嚟㗎其實好緊要但係佢個演員就唔緊要因為到佢真係講嘅 都 唔 大個㗎啦。 所以佢今次呢係連名都冇俾佢㗎佢就係話佢係一個馬槽嘅男孩咁樣㗎啫。即係你睇個角色名冇名㗎係咩 stable boy 咁㗎啫咁囉。咁兩個 friend 仲衰 stable kid, 佢都好啲有 boy, 咁講俾佢咁但係呢個角色我就相信係再後來嗰三個古仔嘅主角嚟嘅。所以大家唔好睇少佢今次呢集呢佢個野心好大佢係鋪排咗好多呢即係一啲角色嘅登場但係佢即係意思個角色佢又你未知佢係邊個囉但係可能佢之後就會講返咁同埋佢係認返佢個最尾個講法look, 即係臨消失之前就話即係話 Caravan 講嘅嘢全部都係錯㗎嘛。第一 係啊 就係佢話個反抗軍係今日唔係結束而係新嘅開始。第二戰爭唔係結束亦都係即係今日先係一個嚟嘅一個好大嘅戰爭嘅開始。咁第三佢唔係最後嘅 Jedi 嘛。 嗯 係囉。即係咁佢唔係最後 Jedi 都呢句就暗示咗嗰時你就會諗係 Ray, 但原來係唔止咁簡單。 嗯 係啊。 你如果講係 Ray, 我又諗起呢即係我明白即係其實如果講緊佢哋本身個原力好強啦、所以就即係唔係好使清啦即係我唯有咁樣講啦。但係問題係喂又未免真係太唔使清。 呢一個呢係我哋之前已經講過一個假說㗎啦就係 Ray 可能係原力嘅再來嚟嘅即係其實佢真係黑武士嚟嘅。咁但黑武士嘅意思即係佢未必係直情係 Anakin 嚟嘅即係意思 係 即係如果你理解即係咩係原力再來其實即係道成肉身㗎嘛。 我想問以前呢 Old Republic 嗰個故事呢而家係咪仲已經係當咗係冇唔計㗎啦。即係以前咪有 game, 咪有個 Old Republic 係講緊啊 Riven 唔知。 其實呢佢哋係會攞咗好多嘢將佢砌新嘅古仔。你話計唔計 即係我唔送當係㗎啦而家十分鐘 都冇。佢唔會我識做當係囉。咁以前就算呢一個後傳嘅小說其實佢都話唔係㗎但佢又攞咗好多元素出嚟嘛。佢唔係跟足啫但佢其實有攞咗好多元素擺埋一齊嘅再砌重新砌過。咁你話佢係冇 game 嘅世界其實佢都有啲嘅就佢好多 game 嘅一啲玩法其實佢呢度都擺返落去。即係佢總之佢想網羅到多啲唔同嘅層面嘅接到 style 嘅人啦、咁如果你要佢係單一佢根本就唔係單一嘛所以佢變咗都係會有好多新嘅即係如果你係淨係睇戲嗰班又會覺得佢點樣呢度咁樣但其實嗰啲可能係嚟自 game 囉或者嚟自小說囉。 小說嗰啲嘛即係因為其實以前好多嘅即係以前我睇啦有啲前傳嗰啲有啲咩 Republic Commandos 啊嗰啲好似已經全部唔計係啦跟住有隻 game 就係、是、接去3去到4嘅 Force Unleash 啊嗰啲呢 唔使理佢㗎你全部呢當嗰啲係外傳得㗎啦咁其實佢戲就一定係跟返戲囉即係戲發生嘅嘢佢就一定係有囉咁但係佢而家就算佢話佢卡通即係卡通嗰度佢都話係有關啦咁但係最近裏面好多嘢已經同呢度有撞㗎囉 有撞 啊，系啊，好奇怪嘅、哦，所以大家唔需要太執着嘅，即系等于你睇高达嗰阵，喂，其实有咩话咩系有咩系冇啊？咁你乜都可以有嘅，佢吹嘅啫，即系因为佢就以为古古佢模型一定要话有，佢所以出嚟先有意思啫，系啦、啊，其实当你有嗰样嘢嗰阵，又有另一样嘢，咁即系等于高达有 G3 其实。就暗示阿寶應該要死，咁但係佢又當咗 G3 其實阿寶冇揸過，咁佢夾硬即係將幾個唔同嘅故事要砌翻，咁但係砌翻又唔係一個作品度砌喎，佢即係佢自己設定上喺度砌，但係呢啲 嘢 幾乎每年都會改喎。系咁就算数啦，其实一啲都 唔啦，唔好咁执着啦。 唔系真系历史嚟噶嘛，咁佢中意啫，佢因为佢要承认乜嘢唔承认咩，其实关我哋鬼事咩？主要就系佢而家做嗰套嘢系点，同埋好唔好睇，同埋点样重新再理解过。咁只要你当你当其他嘅嘢，只系啲元素嘅啫，你唔好当真啫咁。最奇怪就系大家乜你唔知而家睇啲戏同啲古仔，但系佢哋当嗰啲好似历史书咁。梗唔係 啦 ，story 嚟嘅啫嘛。你竟然係咁多唔同嘅人嘅手筆寫嘅嘢， 我見到啲人好執著嘅，有啲人咧真係鬧曬交㗎。 唔係咁講，你要搞清楚係邊一個版本。咁如果你版本清楚咧，就冇問題嘅。 嗯， 係啊，因為你既然有唔同版本嘅時候，局咪有唔同嘅嘢出現咯，或者唔同嘅歷史咯。咁你唔可以話、 啊、 你死都話係有一個得個單一嘅歷史，咁一定嗌交嘅，因為根本唔係單一嘅嘛，原本就唔係單一嘅。是咪？ 系啊， 系咯。咁 我嘅呢啲，我即系其实你呢头先有样嘢讲得好咧，即系有啲人真系当佢真系历史咁样讲去考究咧，真系唔得噶。 佢讲真啊，佢成唔系历史添啊，当呢个系真事。咁里边嘅嘢有啲乜嘢？总之稍为同现实物理唔符合就嗱，喂呢个第一呢个古仔，第二呢个系唔系我哋嘅宇宙？可能佢嘅物理同我哋都唔一样嘅。 咪咯。 咁你唔係咁樣去㗎嘛，我哋通常呢就會捉返佢呢係佢自己違反自己講過嘅嘢咁樣嘅。佢喺佢呢個故仔喎，仲要唔係喺第二個故仔喎，喺呢一個版本呢、這個戲入面啊，佢頭先先咁講完點樣轉頭去咁嘅，咁呢啲你可以鬧嘅，咁你其他嘢鬧嚟冇意思㗎，即係搵嘢嚟講嘅啫嗰啲。咁樣係囉，咁但係今次呢套我自己睇得好怪嘅，係囉。 啊 ，OK 噶，我都好 enjoy 噶， 嗯， 系啊，咁因为我见到好两极啊，真系，有啲人就吹到系真系，哇，史上最高之作咁样，有啲人就闹到闹， 但系好睇就肯定系好睇啦。 有啲人闹到系真系，话我睇过入边最差嘅咁样，咁、這 個、 我就真系讲真咧，老土啲讲，我就真系持中立嘅，即系我又唔觉得系。即係我覺得幾好睇囉，咁但係又未去到話嘩好感動啊，見到 Skywalker 就覺得好開心啊，未去到咁喎、啊。 咪感動呢個就好個人嘅，即係如果你係真係由第一集係嗰時喎，唔係睇碟喎，唔係等無線播嗰時開始睇呀，咁你終於見到啊 Look 佢都好似當年佢啲師傅一樣，終於嗰啲叫飛星啦，嗰啲唔係叫死佢、 啊、 都飛星啦，咁、 啊、 你真係好似佢一生完結啦，咁呢一個係你几十年嘅一个经历嘅一个完结啊嘛，咁如果你有呢个情意结嘅话，咁、 啊、 你一定会有一种感动嘅。咁但系你有冇呢个情意结就好个人嘅嘛。咁又就算有啲人可能佢睇咗几多年，佢可以都冇情意结噶，可能佢对碌一啲感情都冇嘅、嗯哎。我睇黑武士嘅啫，可以嘅、啊，系啦、啊， 嗯， 即系当然我都系睇黑武士嘅。咁但系即系但系碌咁，你始终都系一个主角系嘛，陪住啦咁多年，佢终于要啊离开。咁同埋你都見到呢，就係、是、上一集已經 Han Solo 啦，咁今集就 Luke 啦，咁下一集啊公主點都要係咁先㗎啦 ,ok? 我以為今集係 我唔係佢一早講咗話公主第三集先或者佢冇話死呀，即係會捱到第三集嘅。 嗯嗯嗯嗯嗯。咁 但 係我以為係我真係我以為佢會改呀、啊。係呀、啊、即係我 覺得佢會改㗎啦，但係佢會留到第三集，因為一定嘅，因為呢第三集冇咗呢一個舊人呢幾個做一個鬧啊。 嗯， 即系我哋叫佢做闹啦吓，你冇咗呢个闹咧，基本成件事系冇噶，发生唔到噶，系啊， 嗯， 咁同埋公主先系成个反抗军嘅，即系嗰个 精神 所在，冇错，所以佢一定最后先可以死嘅，系 Han Solo 就相对冇咁紧要噶嘛，咁啊 Luke 又即系中间啦，系咯、啊，即系对佢嘅反抗军嚟讲，啊，因为反抗军啲人唔系咁接触啊 阿 Luke 嘅，其實 係啊，佢對個大局唔係最重要咯。 咁個公主就由頭到尾都係佢好重要一個精神領袖啊嘛。咁所以佢一定係仲可以玩多集啦。咁同埋你見到今集咧，佢都好鋪緊，想佢地班後生接棒嘅。咁阿 Po 去講話，喂 ，follow me 咁。咁嗰班人望下公主公主，你做乜望住我？跟住佢行啦。咁跟住佢仲笑一笑。 啊 其實已經是一種交棒的 交接啦，交棒感覺 象徵嚟嘅，我不知道你一啲人睇唔明嘅，觀眾真係好渣嘅，你真係要畫公仔畫出腸咁樣，佢睇到無線嘅，你明唔明啫？ 哦，都係嘅，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啦，我覺得如果下一集個大反派就係 Kylo Ren 咧，就唔夠唔係好夠照咯。 其實嗰個 Snook 未必死咗嘅。 是啊，可能 Snook 未必死都唔 知。其實 Snook 到底係咩嚟佢都冇講。 係啊，我哋嗰陣時有人話係Dark Sidious 師傅嘛，我好似唔有好似唔係 㗎啦，係呢啲梗係唔會啦。 係啊，亂講啦，即係咁如果係嘅話，咁佢冇理由由頭到尾呢六集冇出現過啦，前面嗰六集。 其實之前嗰啲嘢呢唔會出㗎，亦都唔會有關嘅。嗰啲係嗰時啲人亂咁估嘅啫，又話黑仔係咪阿 Lando 啊，即係之前阿 Hansel 個 friend 個。 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憑咩咁講？因為佢係黑人喎，成個黑人始終帶一個黑人啊，即係出個場一個黑人咁，你就話因為佢係黑人咁樣，喂大佬算啦，係 啊， 係嘛？咁變咗佢哋成日喺度亂咁估嗰啲嘢咧，係冇乜意思嘅。即係其實 冇乜意思，咪當吹下水咯。因為嗰陣時我其實第一次睇咧，佢咪話揾個解碼師嘅。其實我當一刻都有一刻諗到佢會唔會係想鋪係啊同 Lando 有關嘅。啊，原來又完全唔係喎。係啊，咁因為冇出現過嘛，冇出現過嘛，我諗住點樣都出翻嚟客串下或者咩，要睇嚟而家係完全冇喎。 佢冇，佢都冇話有演呢套戲，點會有佢出？ 係咯，冇㗎，係啊，我所以就所以就 反而咧後面嗰班白兵就勁啦。係 係係係呢個我知道係。 咁最勁嗰客串陣都係傳說嚟嘅啫，就話係有呢個威廉王子同呢個哈利王子啊嘛。 係。 係啊，但係係咪有冇證實到係咪真㗎？冇㗎嘛。 咁但係如果得兩個咁特別要行出嚟嘅角色咧，今次只有斬頭嗰兩個，即係有扮黑色嗰、那個。咁會唔會估㗎啦，會唔會嗰兩個係呀，因為呢好似上次係阿詹士邦客串就係俾阿 Ray 叫佢你叫咩放低支槍行出去嗰個嘛。 隻抽嗰個嘛係呀。 唔係隻抽，係佢看住佢跟住阿 Ray 用嗰啲即係 係咪嗰個呀，掉低把槍嗰個。喔。 咁嗰個就幾乎係肯定咗㗎啦，因為佢即你見周圍啲人都咁講話，嗰個係 Daniel Craig。咁但係今次邊個係威廉王子或哈利王子呢，就暫時唔知啦，因為咁可能遲啲會有啲多啲嘅資料啦。咁但係佢總之今次剩啲白兵呢已經有即係群星喺度演緊嘅，其實咁當然我哋唔會睇到邊個係咪個戴住個面具咁，係囉，唔清楚係啦。咁嗰堆就唔特別啦，但係就阿 Luke 呢本身係有演另一個角色嘅喺呢度。 啊係咩？ 係，如果你留意字幕出嗰陣，我都係見到字幕出，咦點解 Mark Hamill 係有另一個角色係就係佢嘅呢？咁但係呢估都估到一定係星演嘅，因為如果唔係你就會見到佢㗎嘛。咁、 啊、其實 而家都冇人肯定係邊個嘅，咁但係就啲鬼佬就估呢係入錢落去啊 ,BB8 嗰隻。即係嗰隻矮嘅， 嗰隻怪兽仔， 即係嗰隻 火星 人 啦，係啦係啦，嗰隻好似財主佬咁嗰個啦，係啲人就估係嗰個嚟嘅，係啦，因為佢有個名抌出嚟，但係套戲入面佢哋冇嗌嗰個，佢邊有名嘅啫，咁所以唔知係其實邊個角色，但係佢哋估係估嗰個，我唔知點解估，可能佢哋認得把聲啊， 哦，可能 係，我哋又未必分到啦，係咪？因為都係配音噶嘛，佢好多聲嘅，咁不過可能佢哋熟嗰啲或者會認得嘅。咁佢哋就估係嗰個角色嚟嘅，就係、是、嗰、那個係啦，賭場入錢個 BB8 嗰個，係，所以另外後屘點可以用錢嚟射低咁多人嗰個咧，多得佢咯， 揾錢掟人， 佢咪入咗好多嘅咯，如果係咁啊， 好多啊嗰度，佢射到成地係喎， 射到咁都係咧，咁佢成個 BB8 裏面應該係空心嘅，我懷疑， 係咯，唔係咯， 咁樣系咁啊，其實冇嘅。今次我覺得係一個叫做 reunion 咧，第一即係你可以見翻啲舊角色啊。咁同埋阿 Luke 今次都算係成集喺度噶，即係唔係出一出噶，係咯。 系啊，冇错。 我哋以为佢出唔多噶，但系原来都唔系啦， 都 叫做 成集冻喺度啦。 成集冻喺度噶啦，咁所以即系对啲旧嘅星战迷嚟讲，就有一定嘅情意结嘅，即系今次可以。咁好唔好睇系个人嘅啫，系咯，即系中唔中意系个人嘅啫，系咯，呢个就 我 OK 嘅，我整体我有八分嘅。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呢个如果星战啊，你觉得啊，同呢个特摄啊个影响大唔大？ 吓、啊，梗系大啦， 即系日本嘅影响简直系超级劲啊！ 系啊，即系我唔知啊，即系 如果冇星战嘅话，你可以想象 啊，大佬 系咪有好多 设定啊， 唔会出现 世界观啊，嗰啲都所熟面噶。 即如果冇咗星戰，日本有好多作品唔會出現。第一套高達啦， 高達啦。 咁高達唔出現，就以後嗰啲下面嗰啲咁嘅真實系都唔會出現啦，係咪？係啦。 佢可能唔出現，佢可能冇嗰啲元素咯，但可能會用第二種形式呈現咗咯。 咁特攝就重大 啦，呢啲唔知嘅真係。 即佢特攝片就重大喎，好多套都唔會出現啦。即如果冇咗星戰啊， 係冇錯。 嗯，係啦。咁嗰時啊，宇宮慶太啊。即係初初走出嚟拍嗰套我哋上次講過啦，未來忍者呢個白老虎。 係冇錯。 即係佢嗰時另外一個名字叫咩慶雲機忍外傳咁樣，因為我都唔知佢邊個真係正式名嚟。咁但係嗰套就係、是、佢就將星戰再玩返轉頭變返做即係日本古裝㗎嘛。係 啊，而家都有啲咁樣嘅 figure 賣。係而家嗰個某壽司店出品嘅呢個係。 哦 都幾 緊張啦，香港出名啦。係，我每次佢出，我都配翻一個佢嘅壽司。上次呢、這個搭貓咧，我配咗佢呢個餐肉啊，餐肉紫菜嗰個卷嘅，係啊，都係一樣啦，紅色唔黑色嘅。咁啊，名將壽司就香港知名啦，咁啊。其實呢 Star Wars 那個玩返呢個古裝其實都係好正嘅，不過佢繼續玩埋復仇者嗰堆我就好頂唔順啦。 喂那個 Iron Man 好醜啊，老實 實。蜘蛛俠嗰啲係咪嗰啲美國隊長 啊。 係呀嗰啲呢拍得住呢我哋攞嚟搞笑呢整佢哋嗰啲咩即係我哋咪有啲人呢將佢畫咗做。 放制區嗰啲嘛嗱 嗰啲好做年畫啊我哋香港。有啲似嗰啲嘢啊。即係我哋笑佢就攞嚟笑就梗 OK 啦，佢認真喎，竟然真係出啲咁嘅，係咯，係咯， 古古怪怪， 但星戰係 OK 喎，佢嗰集變翻做日本武士啊，嗰集係 滑冰啊、搭飛彈嗰啲咪 OK 啦，搭波唔得咯， 係 啊， 都好過復仇者好多，係咯， 哦，咁啊係，咁啊係，咁啊係， 係啦，即係佢以佢當咗佢一個和尚咁樣嗰個咁嘅造型玩落去啊。 系啊，系啊，冇 错。咁呢个可能我哋要引申少少，就系、是、我哋近排咪睇到有一个盲盒啊，座头市就决战呢个嘅铁血战士 Predator 嘅， 系冇错冇错。 系咯，其实嗰个咪就系有少少就系咁咯，即系就系将科幻同呢个武侠啊，即系日本武侠去结合啊嘛。即系其实我上位都提过啦，我话喂，点解燕赤霞唔可以变身做狮子丸咧？即系其实系得噶，即系同埋呢样嘢咧，似乎咧中国人都接受的。 是普遍好啲嘅係 呀。嗱當然佢個主角變唔變身就仲有相確，但如果主角唔變身嘅係啲敵人呀、啊、其他人變怪佢 OK 㗎喎啲人。 係呀冇錯。科幻就唔得啦。 佢其實分唔到㗎，因為其實你睇呢一套呢佢係明明古裝呀、啊、呢套座流士呀、啊、打但嗰啲忍者好明顯佢哋改造人嚟㗎喎。 係呀。 系啦，跟住打打竟然有鐵血戰士，咁啊肯定係科幻啦。咁後屘阿座頭士咪把刀斷咗嘅，佢一斬就一定唔夠。 反而我想問一下，你估啊？你估呢個 Predator 有冇版權？ 我估啊，我估冇。 你估冇，但日本仔好就忌啲嘢嘅喎。 我唔係，因為佢講明呢個係因為佢周年紀念，佢拍嚟致敬噶嘛。咁佢哋搞同人嘢係會㗎。 但是他們是暴人來的 喎、哦。 即是他們那些 暴人有很多暴人搞同人的。 是我知道我意思是他們的身份。 很簡單你很多年前那些呆款那些他們那些開幕即是他們那些麻麻仔即是那些名字他們做。即是他們有一個叫呆款的東西那他每次都會搞一個 opening。那以前在暗夜壽明地搞嗰個呢就又出現黑武士星戰乜嘢大和號乜鬼都冇。 佢、哦、第一條動畫版第一條動畫嘛佢嗰個係呀。 我唔相信佢嗰條動畫有俾版權㗎。 哦嗰、那個梗係冇啦嗰個。 係呀所以其實佢哋係會咁做㗎唔出奇但如果佢講明呢樣嘢係做嚟去 佢都寫住㗎，話呢個係一個非牟利嘅一個嘢，咁佢都有咁寫㗎，其實佢條片。 哦，係嘅。應該咁講。咁樣咁講，佢哋整就得啦，我哋整佢就唔得啦。 我哋整佢呀，我唔敢講呀，係呀，係呀。我唔敢講。其實冇嘅，你版權呢樣嘢係睇你告唔告嘅啫。佢要告你呢，佢根本佢冇版權都告得你㗎。即係正而家福爾摩斯呢都有人告嘅，佢有人自己聲稱我自己有福爾摩斯嘅版權，但係大家都知道福爾摩斯係 public domain 所㗎啦，人都玩得㗎。係 囉。 咪等 即係有人攞一啲好古典嘅出嚟。 唔知佢點啦，即係如果你要告乜都告得㗎啦，係囉。咁問題告唔可以入咗嘛。 告唔可以 入咗嘛。咁其實鬼佬呢亦都冇咁煩嘅，即係如果你嗰件事講嘅名係即係你等於啲 fans 都會拍 Predator 㗎啦，就淨係啲 comic con 人有賣㗎。你嗰套Batman 打 Predator 嗰套好出名啦，嗰套叫咩呀，嗰套叫咩呀，記唔記得新嚟。 個組織叫 Bat in the Sun 囉，係呀。咁但係嗰片名唔記得啦，係呀。個組織名就 Bat in the Sun 囉。 你講拍嗰班 係呀。 喂嗰時有一個係拍佢同 Predator 打呢，咁跟住打呢有異形咁樣。咁嗰個拍得好嘅，咁其實有冇人會走去傾佢版權，其實佢都係啲 comics con 啲嗰啲嘢嚟嘅啫嘛。咁 係冇錯。 係囉，咁佢有 Batman 又成，你話有冇版權，佢係冇啦。佢後咪仲請咗佢去拍添。 係呀。 係呀。佢因為佢真係拍得好嘛，係呀，係呀，佢真係拍得好。 之前有個 Mortal Kombat 打 Power Ranger 都係嗰啲。 對囉，對囉，所以其實你在外國其實這個很 common 的，如果他講到明這個其實是一個致敬啊，即是同人做，其實沒什麼問題的其實都。你 Star Trek 他們都有拍的，其實 Star Wars 都有的，他們都有自己拍片的，拍得不錯的。 是啊是啊是啊，成日都見的那些。 嗰時成有一套玩呢個白兵呢，係玩到佢哋差佬咁㗎，即係其實外國咪有個節目係跟啲差佬去現場實錄㗎嘛。係。 嗯。 佢成玩到係咁樣跟住啲白兵去現場實錄，咪等佢點樣去點解會真係燒鬼咗陸地個屋啊咁嗰啲，佢成咁樣玩㗎，跟住啲白兵去執勤啊咁樣。咁嗰套成日練啦，佐治盧卡斯睇完佢冇告㗎，仲讚佢呀，即係話哇真係拍得好啊，成好好啊，拍得咁，系啊，咁呢一個我諗係你睇下到底佢拍出嚟係做乜嘅啫。如果人哋拍出嚟喂真係，人哋真係冇嘢，人哋拍出嚟玩，咁你告佢做乜啫？係咪先？唔係你拍出嚟賣啊，另一件事啊，咁啊另一件事啊。 嗯， 係啊，但有時呢啲好模糊嘅，即係等於之前咧，咪有啲有啲同人咧拍嗰啲龍珠嗰啲片好鬼多點擊嘅話，有一個杜拉格斯嗰、那個，咁嗰個咧佢之前咪 Kickstarter 搭啲嘅。咁上嚟揾錢啦。 咁我唔知啊，你咪睇下，你睇下有冇聊到個總之版權持有度眼紅咋嘛。 係呀、啊、就係咁囉。 如果佢要告，就算你唔謀利，佢都係告你㗎。係。 係 呀、啊。 分分鐘你 cosplayer 佢都會屎忽痕下咁樣告下你咁都唔出奇呀、 啊。唔係佢鍾意呀，係囉佢鍾意呀。所以呢個冇乜研究嘅，我亦都冇乜意義呀，係囉係囉。都唔使理佢，不過拍咗出嚟係幾過癮咁。咁佢就話周年紀念，所以所以拍嘅。總之呢一個盲盒打呢個血戰士咁咯。咁所以其實都咪、其實呢個主要我 point 就係講話，我哋都可以向呢方向諗嘅。即係其實就係古裝嘅嘢同特攝嘅嘢，其實係有得做嘅。同埋呢個會容易啲接受，即係對華人嚟講係咯。係咪？其實韓國佢都有拍過嘅，佢有一隊戰隊咪古裝嘅。 哦， 系咩？系好耐噶啦，好旧嗰度，系啊。不过佢即系有好似古代打到现代咁咯，即系佢有现代嗰 part 嘅，但系佢讲系一路即系古代已经有咁样，系。佢有古装嗰 part 噶，成咗古装噶，系啊，好似武侠片咁样，系都几过瘾噶，我觉得。即系其实即系啲概念即系有啲新嘢玩下咁咯，即系其实又唔系真系新嘅，但系即系总之古装加呢个特色咧，其实自从阿狮子院嗰几套啊。即係獅子院啦，即係獅子院有續編啦，再加埋呢、這個嗰、那個咩啊變身忍者男之後咧，都冇乜古裝嘅特攝嘅，好少啊，係咯。咁啊，宇哥憲太嗰套勉強都叫個係啊，嗰度 勉強係 啊， 嗰度 勉強咧，佢我覺得嗰次異世界多啲啊。咁啊，宇哥憲太不嬲都有呢、這個古 裝嗰個嘅風喺嗰啲嘢度嘅，即係其實牙狼都有嘅，不過牙狼就玩西式啫嘛，佢唔係玩即係東方嘅嘛，係咯，但係其實佢就不嬲都係玩呢個古今合一呢樣嘢㗎，妖怪平台好中意，係咯， 係冇錯， 係咯，咁我都覺得呢個風都得㗎，即係喺亞洲最少係一個幾，我都覺得幾 work 㗎呢件事，係啊，同埋鬼佬睇又中意喎，佢又覺得正喎，係咯，咁我又覺得有得諗咯呢樣嘢，係咯。咁啊，系咯，咁喺导演觉得点？有冇定系我哋转讲第样？会唔会讲下香港大师？ 可以讲第样啦，系啊， 系咯。嗱，咁香港大师我哋都有睇过啊。咁啊，不打因为就飞咗就讲唔到。咁啊，唔记得等阿新年又讲下。其实新年有冇补充先？对头先嗰啲，你或者嗰啲有冇嘢补充？定系讲香港大师？ 都冇咩补充嘅吓，系啊。 系咁，香港大师点样谂？新年就喺直情喺戏院睇啊。咁亦都系咯。 系。 一边一日啊？ 星期一啊，新年 系咯。星期一， 星期一我喺边度噶？好似 喺 度， 我见到你，我同 阿 有影相。 郑海珠唔喺度啫嘛， 系咯。哦，系啊，系啊， 系啊，系。系嗰日嗰日啊，北打都喺度，不过佢就睇完之后要走先咁解啫。 哦，佢冇留低听嗰个。 唔系，佢有听有听。 哦，我都有听 ，OK。之后就走咗啦。要 赶住 就 系、是、哦，系啊系啊，我记得啦，记得啦，系啊，礼拜一啦，系啊， 系嗱，讲下套戏先啦，咁啊，新年睇到觉得点？ 即系我都好明白，大家都系即系吓冇乜钱去做啦，咁啊阿北打就有问过，到底套戏其实用咗几多钱拍嘅？如果我睇翻你讲，应该都系800,000到啦，系嘛？ 冇啊，六位数噶咋？ 哦，冇添 ，OK， 冇嘅，冇嘅，系啊， 明白。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嗰、那個好多時咧一啲打嘅位啊，或者係一啲個點講，即係冇一啲近鏡位啊，即係例如你拍呢、這個個廣告啦嚇，賣呢個車房嗰個廣告啦，咁啊好應該啊近距離嚇、再影多啲啊，係嘛？咁啊個 影邊個部位先？你意思近距離？ 任何部位啦，係嘛？包括個對眼啦嚇。 啊需要咩？唔好似都有啊，我见过有喎、啊，有个 shot 有影心口 喎。有嘅，咁但系通常我如果呢啲，我觉得个处理就一定系即系好近咁样，由对脚开始一路上噶啦，系嘛？通常啲人会咁拍噶嘛。咁、或者系、即系有阵时打剑嗰阵时咧，会有一啲再近啲嘅 shot， 咁样可能close up 对眼啊之类嗰啲。呢、這個我就覺得爭少少。 其實你意思咧係講緊有啲 iconic 啲嘅一個 shot。 係。 嗯。 係啦。咁其實咧，嗰啲打鬥咧係唔係好快啊？ 嗯。 係好快，即其實係有時咧睇唔切啊，會有啲。嗱，其實舉例啊，開頭有一段咧喺度玩翻阿基拉噶嘛，即嗰段佢喺度所謂。改咗嗰段記憶啦，咁嗰段就好明顯係 short by short 㗎啦，即係嗰你一開始就係喺度碾車，咁跟住個車仲有電㗎嘛，嗰個碌呢，咁跟住阿基拉即係逐個 short 拍㗎嘛，專登玩嘢㗎嘛，咁亦都有嗰條水流通，直情水流通直情係咁嘅樣呢，個尾亦都真係兜返起好似個煙斗咁㗎嘛，咁專登玩嘅，咁不過呢嗰度佢咪有一道突然間煞車咁樣線咗去嗰度呢，即係其實係金田最iconic 嗰、那個即係嗰一個 shot 呢，其實佢有㗎、但係喺個畫面入面呢好快呀、即係幾乎呢幾乎係嘩一閃即係爭啲睇唔到㗎喎、但係動畫入面嗰度呢，可能呢你講時間上呢，或者其實佢都好快㗎個動畫入面，但係呢你會睇得好清楚，同埋你會好記得嗰個 shot 囉，因為佢動畫嚟㗎嘛，其實佢個速度唔係現實嘅速度嚟㗎，即佢其實可能慢啲㗎，係比現實，我懷疑。 冇錯。 係咪即係佢現實做呢，嗰度係咪要搵個慢鏡去做先至可以睇得真，即睇唔真㗎，即係變咗冇咗嗰個，即係人哋睇完呢我會記得嗰個 shot 嗰即係嗰一個效果囉，我就覺得係囉。 其實我認為其實基本上我自己覺得啦，即係成條片貫徹住呢都有一個比較速啲嘅感覺， 係啊， 因為其實有好幾種，有佢好幾種原因啦。咁、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咧，其實尤其是我自己導演啦，即係因為我其實 在這幾年呢真的拍得太多短片了。是啊，真係完全係用個短片嘅腦呢去拍。咁呢我因為我以前都剪過好多即係一啲廣告嘅短片啊定嗰啲。咁呢以前呢我哋一次次呢啲 style 都係呢啲對白講多兩句啊啲 short 長多兩秒都俾人鬧嘅。咁呢咁跟住就搞到整慣曬啊搞到整慣曬好速啊。咁呢、這個呢個位我都覺得係真係如果下次 再咗即明明嗰個 short 應該好貴㗎嘛嘩仲唔係艾基拉咁但係睇唔 快得真係。 睇呀快到一成筆咁即我諗我驚啲觀眾冇見到個 shot 啊即其實嗰個 shot 可以話係成個快機裏面其中一個名場面嚟㗎嘛。 係冇錯。 即係名場面呢個字我唔知聽眾明唔明即其實高達呢每一集都係名場面㗎喎以前。即第一集高達呢就係一劍插穿個渣鼓嗰下定格。咁其實高達呢就好明顯呢佢係會用定咗個格嚟去話俾你聽呢一個名場面嚟嘅。咁但係呢個只有動畫想咁做嘅啫你真人做冇嚟定一定格㗎。咁可能會係要一個慢鏡先等即係總之要等佢呢好睇得好清楚嘅好嘩呢個 shot 就好型啦咁即係嗰樣嘢即係 Iron Man 呢射完個坦克車即係第一集佢竟然另轉面行跟住個坦克車爆炸嘩呢啲仲唔係卡邦嗰啲咁嘅嘢嚟大佬。即係嗰下真係型同埋你會記得喎咁其實你俾個時間呢個觀眾去見到嗰個即當然啦通常呢啲 shot 都係慢鏡嚟 係 呀先可以停留到一個咁嘅時間凝滯返足夠嘅時間俾佢去感受同埋等佢覺得呢、這個仲唔係名場面呢、這個專登喎專登 show 嘅我哋睇喎咁 係呀咁啊好多呢啲嘅其實因為我覺得好多意見呢即係咁講啦都好多各有各嘅因為我呢有收到一啲 message 啦即係我有收到一啲 comment 啦就話呢其實條片呢係唔夠 wide shot 係啦咁點樣咁樣講呢就係話佢話佢哋覺得即係既然我哋塑造咗個世界觀出嚟咁應該拍多一啲 wide shot 去俾人感受到個空間感啊 係呀咁但係一整呢啲好貴嘅 咁其實呢呢、這個原因呢其實不外乎都係一樣嘢嘅啫就係其實就係因為我如果我太多 wide shot 呢我要因為你個古仔個本身個底唔係一個正正常常我就咁拍一個 wide shot 就可以塑造到嘅世界觀啦。咁所以我每一次做一個 wide shot 呢個 cost 都係一度上。係呀咁所以我只能夠有啲位呢唯有避重就輕去拍一啲 會個景都有啲嘢唔想入鏡呢因為。 係呀因為我又絕對係啦尤其是屋村啦。咁例如屋村咁我冇理由封曬人哋成個村㗎嘛。 可能嗰邊根本仲有人喺度咁入咗鏡咪唔得囉。 咪就係囉係呀咁好多呢啲。咁當然啦如果你以平時一般嘅電影嘅做法呢咁有兩個做法啦。咁一個做法㗎當然就係趕走曬人啦。咁第二個做法就係抹鬼曬佢啦。係呀。咁呢啲做法對我哋而家呢條片嚟講都唔許可啊！咁就盡量 我好明㗎呢個反而大佬呢個我唔係咁樣所以我呢個我唔會挑剔啊！呢個 呢啲我哋真係點解咁 即頭先有啲鏡頭例如頭先就係嗰個殺車嗰下其實有㗎嘛有呢個 shot 㗎嘛咁呢個 shot 哎呀大家都睇唔清楚呢個 shot 係咪嘥咗呢咁即我係覺得係啦即如果嗰個 shot 可以慢少或者即形咗嘩大家睇好清楚佢架車咁樣線咗佢嗰下嘅。咦咁呢個就會好型囉呢下嘢會。咁可能就會欠咗少少有時有幾個好 iconic 嘅場面去 show 俾大家睇呢即係呢樣嘢。 係冇錯啲 show off 嗰啲。 係冇錯 show off 嗰啲少咗。其實佢哋有時打劍即係你都知嗰啲武俠片好鍾意㗎兩個嘩一衝啦噴咁撞埋嗰下呢突然間唔知咁樣停咗定唔知做乜鬼嘢㗎嘛。是啊即是專登咁有時玩下嘢咁有啲嘢凝聚咗咁等你覺得佢唔係真係停嘅就慢咗咁你好似突然間睇到嗰個嘢好似好清楚咁跟住先喐返咁嗰啲即呢度就冇乜咁樣囉係囉咁就佢有嗰個動作嘅但係就好快呀就過咗就係咁嘅係囉即係好似嘥咗少少一啲同埋可能會唔會係因為大家都冇真係唔係揾到一班真係識武功嘅即係真係有武術底子嘅演員㗎嘛。咁變咗又但係亦都冇武指呀。咁變咗可能有時喺嗰個動作上面咪冇咁靚囉做得會唔會 係呀應該咁樣講 帽子咧唔系场场有， 哦，即系都有 系啦， 哦， 因为帽子嘅因为不过讲嚟讲去都系呢样嘢好做鬼闷咯，即系其实帽子咧个 cost 好高啊， 哦咁样， 因为我可以大概讲一讲俾你听，咁，哦，我其实咧整个动作组啦，都系动作组啦，咁我嘅 cost 大概系40,000+到啦，系啦，45,000+到啦，系40,000+至50,000啦，咁，哦，你咪睇咗第一场戏咪铁头人撞飛人嘅，撞飛人，咁嗰場戲都用咗2匹至3匹到咯，都用一半咯。 嗯， 咁剩翻嗰啲就自然就要一度減咯，係啊，咁因為嗰場戲係頭幾分鐘咧，咁所以又 限到個感覺人係， 嗯， 係啦，咁所以就係嗰啲，因為嗰度都幾誇張啊，要吊威啊，要成，係啊，咁嗰度個消費又一度喺度加落去，咁我。咁冇帽子嗰啲位置就係例如咩呢，就係，是，有啲激光劍打嗰啲呢，嗰啲就冇嘅，係啦， 哦，反而嗰度 嗰個都唔係最大問題喎，係因為練劍嗰個問題大啲喎， 嗯， 即係嗰度啊，阿謝海珠走上去同阿主角傾偈嗰度，你佢之前喺度冇劍嘅， 嗯， 或者嗰度導演可以， 其實嗰啲其實嗰冇劍呢，其實嗰陣時呢就係，是，想好似即係我嗰陣時就咁樣同佢講嘅，我就話喂，不如好似即係太極劍咁樣耍嘅，我就想佢呢搞搞地嘅嗰陣味嘅。咁係啦，咁但係問題呢，我諗如果出到嚟呢，就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再搞呢，可以應該其實應該咁講，應該係要再交啲嘅係。係啦，即係俾你覺得佢係真係出到嚟嗰個感覺好奇嚟。咁但係其實呢，這個就唔係個 get 到嘅。咁因為有啲人睇完呢就有笑嘅，係啦，即係見到嗰，那個即係攞把激光劍耍太極咁樣，係啦，咁因為其實同之前嘅氣氛同埋個 style 係好唔同嘅，因為之前佢攞嗰個劍嘅時候係快呀，係正正常常咁劈㗎嘛，咁而家呢個呢就太極好似阿伯耍劍咁樣嘅，咁本身就係想佢啲動作呢係即係騎啲呀，即係得意啲好玩啲嘅，係啦，咁然後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喂點解呢條友咁跳嘅突然啲動作，咁所以會有呢樣嘢囉。 嗯，即係應該再誇張啲玩嘢，咁就可能就會明 白 呢個度係玩嘢。 再係啦，冇錯，應該再誇張啲就會好啲，係啊。 係，而家呢度個感覺就係，是，原來佢唔識打嘅咁樣，咁即係。係 啊，會啊，會啊，會啊，會啊，會啊，我都覺得係。咁而事實上真係唔識打嘅，係啊，咁 都知，你都要明嘅，明。咁係啦，咁我都知嘅，其實個 budget 有限，始終係，唉，真係唔係場場戲都可以有個係你個帽子喺度啊。 嗯， 係啊，因為咁樣講啦，帽子嘅消費唔係因為淨係帽子一個嘛。 嗯，係。 咁佢係要有啲即係箍喺度幫手啊，要有啲即係佢你一嚟就以萬計咁樣一路升上去㗎啦。 系，嗯， 啊，又唔系可以幾千蚊可以請到一個 咁啊，真系， 系啊， 咁啊，除非揾到啲本身有少少武術底或者跳舞啦，跳舞底嘅演員，咁啊，可能可以即系自己做翻。 但系通常，所以冇咁完美嘅，即系通常如果一系咁咧，就冇咁靚仔噶咯， 系 嘛？一嚟有可能一嚟冇咁靚仔啦，二嚟可能又唔識做戲喎。 咁要變身咧，就係咁解啦。可以變咗身就第二個人做嗰個 角色咁樣。咁所以，但係有幾樣嘢都有嘅咧，就唔會收你個片酬啦。 明白，係啦，嗰個就已經係李連杰或者係阿甄子丹啦。 係啊，咪就係咯，咪就係咯。係啊，咁但係咁講啦，即係成日講話唔夠一直就呢兩嘢就好悶嘅，即係其實就真係呢個就永恆不變㗎啦。即係我對我嚟講啦，我認為阿凡達都會覺得自己唔夠不值㗎。咁但係所以即係我會咁樣認為囉，我就會盡量即係喺呢個有限資源要做到最好㗎啦。係啊，咁因為我之前都有同過佢哋講話即係有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定會問嘅。啲人呢即係一定會第一下即係差唔多次 Q&A 都係問嘅。咁就係呢個片大概用咗幾多budget拍啦，或者係個後期用咗幾多時間，或者用咗個後期個部門用咗幾多budget啦。咁，我每一次講佢哋都好嘅好驚人嘅，都係嚇親嘅。 即係唔可能㗎嘛，即係佢哋覺得係。 係幾乎係唔可能嘅。咁嗰，那個原因係我哋係點講呢，即係基本上如果你以一般嘅電影嘅 嘅行業嘅做法啦，係唔可能拍到㗎。我諗甚至乎一半都拍唔到㗎。係啊，因為 budget 會唔會比起十年啊，即係嗰時十年啊，會唔會更加低啊？ 會啊，差唔多咯。 差唔多，係。 係啊，差唔多，係啊。咁你要知道，其實而家所謂網絡電影啦，咁可能講緊拍文戲嘅談情說愛嘅，都可能係我哋幾倍嘅錢咯。 係咯。嗰啲都唔使 特技嘅，嗰啲都唔使特技嘅，咁談情說愛都係我哋幾倍嘅，咁你諗下件事係幾咁咩？咁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先浪潮啊？先浪潮係一個短片嘅比賽，咁如果抌翻雲咧，其實抌翻雲魚，因為而家先浪潮都有十萬啦，係嘛？先浪潮十萬，咁十萬蚊拍最短可以拍幾多分鐘咧？我都唔係好記得，但係平均先浪潮嘅片就係15至30分鐘到啦，係啊，咁。其實如果我哋計翻嘅話，其實同先浪潮唔係差好遠嘅啫，係啊，即係如果講嗰個budget係啊，咁 好緊迫嘅喎，真係， 應該唔係用緊迫嚟形容啦，應該係講嘅係唔可能， 可能 正常係唔可能，正常真係唔可能。咁 點 解會可能？就係因為好好彩，我同我嘅某一啲partner。是咩都識囉，即係叫所謂叫咩都識就咩都識。 咁你就搞 你 唔可以 錄埋出。係啦，我冇咗呢個崗位我頂囉。係啦，咁我做到嘛。係啦，咁咪所以咪就係咁樣嘅狀態。咁例如乜嘢呢，例如最難忘就係後期啦。係啦，咁就所謂 CG 同埋特技呢啲啦。咁 CG 特技呢樣嘢因為我同我 partner 都識嘅。咁去到有個位呢，我哋嘅 budget 呢已經爆到去接近零㗎啦。係啦，我哋嘅軍糧啊，喺呢條片嘅軍糧已經接近零。咁成個後期部門呢就係靠我同埋我呢個 partner 撐住嘅。咁兩個人呢喺個即係每日咁樣喺個公司度砌啦。咁砌咗半年係啦。咁但係冇人工喎。係啦。咁喺呢個狀態之下係揼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以一般嘅可能電影公司啊，或者一般嘅唔識做特技嘅公司或者導演呢，係根本完成唔到嘅，正常係完成唔到嘅。係啦，咁樣嘅狀態囉。咁雖然我都盡量唔想向呢個話題去到呢個位嘅，因為講真啦，不停咁講唔夠錢係冇乜意思嘅，我自己個人係覺得。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開心嘅就係，其實我喺呢條片就多咗真係好多經歷囉。即係其實對我嚟講呢，我有一個即係新嘅班底啦，即係呢個班底呢係真係大家都係好啱 key 啊，拍嘢嘅時候亦都好開心囉。即係其實拍嘢好開心呢樣嘢呢，其實本身係一個好奢侈嘅事嚟嘅。即係其實你問一下啲真係入電影行或者真係做佢哋拍嘅時候係咪真係好開心啊，或者咩呢，其實通常都唔係嘅。或者係嗰啲人係咪真係好 friend 啊，好攬頭攬頸，唔係嘅。系啦，咁但系我哋呢一對夫真係大家都真係好 friend 囉，係呀，就係咁樣。 即係其實我諗都係一個工業呢，即係如果你平時嗰啲即係多錢嗰啲係大家嚟返工嘅啫。 係啦，冇錯。我講一個例子俾你聽，就係、是、我以前都有跟過一啲即係電影嘅 crew 啦。咁例如有時你見到佢哋各個部門呢，佢哋永遠呢只會做自己嘅嘢嘅啫。你明咩意思啊？就係、是、例如美術組係啦，美術組或者係一啲道具組，咁呢佢哋就擺咗啲道具喺度，就塞住咗人哋個街口啦，例如咁樣啦，塞住人哋鋪面啦，咁人哋個老闆呢就出嚟嘈你啦，鬧人啦，係啊，咁佢捉住一個，佢可能佢成個劇組都係喺度嘅，咁啱嗰個負責嘅道具部嘅同事呢就唔喺度，咁嗰個人就係捉住求其捉住人鬧㗎啦，係咪咁就捉住個 PA 或者捉住個機組，即係攝影組嘅人啦。咁嗰啲人呢係唔會幫你 移開或者點樣。 係呀，唔會幫你㗎。即係佢可能見到，但係喂呢啲人唔係我負責過，我唔掂㗎喎。咁佢就有得佢賴喺度，然後令到件事越嚟 worse 㗎。即係係真係會咁樣囉。咁大家我會有一種好灰心嘅感覺，就係、是、話大家唔係為件事㗎。是為自己 的。咁你唔係，咁你唔係為件事啦，都係俾錢開工㗎咋嘛，一般㗎。係 啊，所以我咪話，所以咪我哋係唔同囉。係啊，咁我哋真係 有啲咁嘅狀態，真係有好多呢啲咁嘅狀況。如果我哋係佢哋嗰種咁樣嘅冷漠咧，或者係佢哋嗰種嘅做嘢方式，呢條片一種係一半都拍唔成，我好肯定。 嗯， 即係我例如個例子就係話，即係例如我哋有人因為我哋嘅其實我哋道具組啊、美術組啦、啊，其實都係得一兩丁友啫嘛。 嗯， 咁你諗下一兩丁友點可能著曬咁多個鐵頭人啊？咁跟住仲有嗰啲車咧，仲有啲街車咧。仲有嗰、那個阿雞爺嗰度衫咧，嗰件嗰個插扒嗰個手臂啊，跟住嗰啲嘢 liquid 啦，其實幾多嘢啊？咁、 嗯、 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啲演員自己幫手著啊， 嗯、 跟住可能有時還車，因為有時佢個 set 場咧 ，set 完場之後要還咧，其實大家都好攰噶。咁但係問題係我哋知道，其實如果我哋美術組到佢組得一兩個人咧，佢哋真係慘嘅真係。咁我哋就會各每人各自各每人拎一件。已經好幫到㗎喇其實冇人拎一件幫佢上車咁就解決咗問題咁但係其實好多劇組唔會㗎雖然呢樣嘢好荒謬但係真係唔會㗎係呀咁即係嗰樣嘢就係話啊咁呢樣嘢唔係我責任嚟㗎嘛咁如果你覺得搞唔掂嘅咁監製你咪加錢加請多幾個導演助手即係呢個係正常嘅但係問題係如果喺呢個咁極限嘅挑戰入面如果大家都係用咁嘅心態根本就拍唔到囉 是啊所以我都好佩服啊导演可以呢即係咁召到啊咁多人出嚟就一齊去完成一件事啊呢樣嘢我就望神莫及啊真係即係我哋搞節目嘅即係就嚟死啊我哋做到啊即係真係好係啊即係個節目其實好唔係好複雜啫已經啊啲嘢但係其實都我哋就係做唔掂啊真係搞唔掂你問下新年。真系搞唔掂， 系啊，因为 冇乜能力去感召其他人啦，真系系。 因为有一种热血喺度，即系咁样讲，好似好肉麻啦。咁但系真系有喺度嘅，就系讲紧就系话，我自己认为啦，既然我系一个新人，咁亦都有人俾机会我去做新人嘅导演， 嗯， 有人俾咗机会我，咁我亦都好应份去俾机会新演员啊嘛， 系啊。 咁你呢件事先至可以帶起件行業但係唔係㗎其實好多人真係會覺得吓、啊、你新導演你梗係要搵一啲老氣骨嚟照住你啦成件事咁你梗係唔好搵啲新演員唔好搵啲新箍啦全部都係除咗你之外全部都係有經驗嘅係啦咁帶起你捧你咁樣咁但係問題係咁樣呢你打機都知啦呢啲叫大聲㗎嘛。咁大聲你學唔到嘢㗎即係大聲係唔好玩㗎是不熱血的這件事是啊是那我認為我有責任是一起跟一些新人一起上咯是啊是那我覺得這個片是香港大師最得到最有得著的一 件事都有熱血的新人嘛 是, 是啊沒錯沒錯沒錯是啊 這件事才難就是是啊那其實 那再說這件事啦其實 怎麼找到這些即同樣有這麼熱血 的幫手的 其實冇㗎有時呢真係好似你平時打緊三角字咁樣喺個 list 嗰度見到啲人嘩個武力勁喎咁你咪試下聊下佢。講下你個藍圖出嚟係呀咁大家如果啱 key 嘅係呀咁就會好自然就會圍埋嘅。即係呢樣嘢係我認為係自然嘅係啦咁大家你欣賞佢你睇到佢啲嘢你覺得 OK 嘅咁你自然會認為這個人是跟你有差不多的理念、即是好像例如恐懼鳥這樣恐懼鳥就是我們編劇啦、其實我初頭是不認識他的我只不過是在很早期看到他寫的故事、是啦那我就覺得喂、這個人呢我喜歡、哦、因為我覺得、以年輕的編劇呢寫來寫去都是高等仔的小說的嘛 是 就是很多時事抽水啊很多但是文化啊或者啲 reference 都好太淺啊好膚淺㗎嘛其實有啲位置就。咁我就麻麻地嗰啲嘅老老實實即係因為嗰啲就係 hit 咩就寫咩囉、啊、高登講咩咪講咩。咁嗰樣嘢係我唔鍾意嘅係啦。咁但係我見到恐懼鳥係啊嗰啲 reference 好足㗎喎真係啲嘢唔係話吹出嚟㗎唔係話講完就算啊或者咩。咁出嚟寫嗰啲嘢亦都我覺得係吸引啦。咁我咪試下 PM 佢出嚟食餐飯然後就傾下我哋啲有個咁嘅 project 咁、就慢慢自然就會開始有呢啲人 去埋咗班，就做咗一件咁樣嘅事出嚟啦。咁冇話，咁老老實實啊，你問我有啲乜嘢可以吸引到人哋啊？又唔係高人工係嘛？即係我又唔係話特別紅，又唔係 KOL， 咁都係講個理念，大家 OK， 咁就去㗎啦。咁呢樣嘢就係、是、其實係某程度上有人同我講過話，我係幾好彩囉。即係係呢個命好囉，即係講緊就係話，喔、哦、又真係俾你撞中嗰啲人係即係唔係壞人囉。係啊。 喂，咁 因為 實上係開到起，咁呢個好重要嘅。 係啦、啊、冇錯囉。咁又搵到。開到雖然大家即係除咗我冇錢賺啦，咁、大家雖然係 underpay 啦，咁但係都叫做有人工，咁都叫做矮地呢，都叫做可以 keep 住運作落去，咁呢個好緊要嘅。如果唔係空談理念就冇用啦。 係 啊，即係喂，大家好有理想啊，但係呢一蚊都收唔到嘅，咁我死曬啦。 所以我哋咪籌咗咁耐個劇團都係搞唔成咯。 係啊，呢、這個真係要靠，你點樣都要先靠一個大財，是啊、即係其實都唔係話大財主，你要有起碼有兵糧先啦。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唉，都唔識講，都係一個命啦，都係運啦。係啊，對我嚟講，我覺得係有半分實力半分運啦，呢啲狀態真係，因為有時咁啱真係撞到一個監製覺得 OK， 又肯俾錢你，又過到，又唔改呢啲嘢，喂，其實係好多陣嘅運氣嚟㗎啦，呢度我覺得。 咁你都有啲前作有攞獎嘅，呢、這個都重要嘅。 哦，係啊，係。咁呢個呢令係令到我有啲驚訝嘅。點解我會驚訝呢，就係、是我聽過一個故仔啦，我唔知係真定假啦，唔知係你氹我定咩啦。係咁係之前呢有試過呢，有人呢向我嗰邊即係投就向一啲投資者呢就 sell 我嘅。係啦，咁就話喂不如試下呢個新導演我哋拍，跟住就話就想介紹嘅時候呢，咁人哋嗰啲大陸嗰啲就話，哦，我知啊，我有睇過啊。關大財聖人啊嘛，拎個咩咩咩獎啊嘛。咁我嗰下呢，當刻呢就感覺到呢，欸，唔係喎，原來真係有用喎嗰啲獎。 有用 喎，真係會真係會知㗎喎，唔係攞咗算喎，原來有啲嘢。 即係最少嗰啲係外國嘅獎嚟㗎嘛，呢個好緊要嘅。 係呀，係外國獎。係啦，咁我自己最即係我最記得嘅嗰幾個獎，就係一個就係、是直張奇幻電影節嘅一個獎啦。咁嗰個獎係點解我認為，即係雖然呢嗰、那個唔即係直張奇幻電影節唔算係一個好大嘅電影節啦。係啦，咁佢通常都係播一啲科幻啊或者溝溝地嗰啲戲嘅。咁點解我會咁記得，咁超級記得呢，就係、是、因為嗰陣時係12年好似係。咁12年嗰陣時呢，就係、是、我去參加嘅時候呢，就本身呢佢係淨係得動畫獎同埋 live action， 即係真人拍嘅電影嘅獎嘅啫。係啦，咁喺台上面呢，突然之間呢，通口真子呢就話，欸，我哋要頒多一個特登設立咗一個特別嘅特攝獎俾咗呢個關大狀嘅人嘅咁樣。咁嗰下呢真係開心到瀨屎嘅。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冇 social media 唔係好盛行呢，就冇得攞出嚟威啦。 要 即係12年 Facebook 都唔係 Facebook 都唔係話好 嗰時有見到㗎喎，好似你有同啊邊個影相嘅呢，嗰時我記得好似係 我有同宇公慶泰同埋 係呀，有同幾個 宇公慶泰同埋謝順應大囉，即係DK 囉，係呀， 係囉，即係最少嗰個影節啊都有一班特攝人嘅即係參與㗎嘛，咁變咗佢哋都會睇到呢樣嘢，即係佢唔係一個普通平時嗰啲即係真係正常戲嗰啲影展呢，咁就唔關咗。 所以我今次有好大期望嘅，呢個有冇同你哋講過啊，就係話香港大師都係中咗呢個直張電影節嘅。 我上次有提過下嘅，係咁今次係幾時㗎，係幾時會舉行呢， 下年嘅，下年嘅。 哦，下年嘅 ,ok,ok,ok。 係啦，咁就我唔知啊，其實我個人呢就唔係話睇嗰啲電影節出唔出名啊，或者係即係勁唔勁威唔威嘅，其實對我嚟講，我係覺得呢樣嘢係咪得到我 target 嘅圈子嘅人嘅。 冇錯啊，即係你嗰個奇幻電影節，或者有啲直情專播溝片，或者有啲播啲恐怖片嗰啲呢， 啊， 其實係另一個圈子嚟嘅。你聽落就覺得嗰啲咁同康城爭好遠，咁係嘅，咁但係你真係參康城啊，其實都唔好啱 feel 啊，同嗰度嗰啲。 係囉，我得到嗰啲人嘅認同係開心過去康城㗎， 雖然咁講好似好咩，但係真係嘅，即係因為嗰啲人我對喺我嘅認知入面，我覺得嗰啲人係識貨嘛，即係我會覺得嗰啲人係，喂，係我哋睇開嘅嘢嘅人，都係中意特攝迷嘅，都係科幻迷嘅，都認同你嘅作品，我係覺得係開心過喺康城拎㗎。係， 即係嗰個就出名咯，康城純粹係咯，即係一個叫做大獎咁咯。 一般大眾覺得威嘅就係會係康城。 咪一般咪會 M 嗰啲咯，就係想喺嗰啲度攞咯。 係啊，冇錯冇錯。我突然間諗翻起，因為香港大師而家都未完全去到收成期嘅，所以冇乜影展嘢好講。咁但係我諗起嗰陣時，即係關公大戰外星人喺DigiCon 有冇聽過 ？DigiCon 係一個東京嘅短片比賽。 但嗰個唔係動畫嘅， 嗰個係佢有 live action 嘅，即係佢其實係所有啲新 嘅。 咁 咪好似係阿新海誠，好似就係參加。係， 新海誠嗰陣時攞咗獎就係、是《星之星》嗰陣時。 有隻貓咁噶嘛？好似嗰套係講。係 啊。係 咯、 啊， 係咯、 啊。系啊，嗰陣時佢即場都拎咗啲獎，咁所以就喺一路升咗上去，好勁啊！ 全程喺嗰度殺出嚟噶啦，係啊， 係啦，冇錯。咁嗰陣時我都關台外星人都喺嗰度有我唔知佢嗰陣時係點計，我唔係好記得。即係總之佢每個區，佢、每個區都有獎咁樣啦。咁我係香港區另一個啦。咁我其實我講老老實實咧，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好羞愧嘅。即係點解咧？我就覺得喂，人哋嗰啲好勁啊，大佬！即係拍埋一齊比就真係人哋好勁，因為有日本嗰啲啊，甚至乎大陸嗰啲啊，嗰啲動畫呢真係犀利到不行。係啊，咁你都知啦，咁你日本都係同一個獎，因為新海誠都同一個獎。咁香港區嘩，嗰下覺得嘩。 香港區係冇啊。 係啊，即係未輪到我囉，即係我嗰一刻。 咁香港區梗係輪到你啦，都冇第二個。 即係我覺得。 咁你只可以怪，你只可以怪第啲人唔參加㗎啫，冇辦法。 系啊，即系嗰刻我会觉得，唉，真系香港真系，唉，人哋即系你唔好攞人哋世界同人哋世界比咧，真系觉得同自己好渣。即系我嗰刻有咁嘅感觉嘅，系啦。咁咁但系咧，唯一一样嘢系觉得好开心啦，就系、是、你会觉得，咦，唔系、哦，其实你去嗰啲地方，你得到嘅认同咧，系远远超过香港嘅观众嘅认同嘅。 系，绝对系。其實應該撩多啲香港人出嚟搞，即係既然大家覺得渣嘛， 啊、 你話渣嘛，喂，咁你咪出嚟拍下咯。我唔係話挑戰大家，其實可能或者真係好多卧虎藏龍㗎，可能佢真係有料到㗎喎。不過佢做嘅工作完全同呢啲冇關，喂，唔使嘅，有時業餘都可以搞得好嘅，咁樣。 即係有時我覺得，即係雖然咁講，即係我就話，喂，雖然我就唔係真係唔係覺得自己勁啦，咁、但係問題係。喂，咁唔勁都要做㗎嘛，即係你要做出嚟 都 可以 呢個玩具展係咪玩具展啊。你都見過假面製造佢哋啊，咁佢哋其實佢哋都係個個有正職嘅啫。 咪囉。 係啊，佢哋咪業餘。 假面製造我又好欣賞啊。係啊。 佢咪自己搞咋嘛，咁唔代表咁樣唔係嘢嚟㗎喎。咁冇衝突㗎，因為始終都要食飯係咪。咁佢哋業餘都用好多時間去練去成喎，你估扮嗰個超人好易啊？我見佢哋有練㗎，即係去做嗰啲動作，唔係咁簡單 嘅。有冇聽我講過啊？我之前因為同佢哋合作拍嗰、那個DK 嗰個 有上次有 講過，哇！真係搞到爆曬光㗎，大佬，你估好易玩啊？真係打到受傷㗎，真係唔係你想象中咁容易㗎，即係好多嚴三嚴四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批評係冇問題嘅，但係即係可唔可以唔好咁 harsh 咧？即係大家都係 批評，即係你都嚟試下， 係咯、啊，你試下。 唔係啊，唔係挑戰大家，其實不如你都嚟試下。你唔試下，你點知道？你唔知道嗰樣嘢係咩嚟？其實好好玩嘅喎。 係啊， 點解都 我 埋一齊玩？ 以前我成日聽到啲，即係而家對我嚟講，我係好唔中意聽呢句嘅，就係啲人成日話咁講波都唔識踢波嘛。咁但係問題係。你講波你係咪用專業嘅領域去講先，你都唔係你嗰啲 hater 嗰啲 hate speech 嚟嘅，你明唔明啊？ 你 專業即係 收 到嚟你除咗打擊人之外都冇意思。 但係你可以都搵個波嚟踢兩腳，你咪試一試下係咪真係咁囉。 咪就係囉，係啊，咁呢樣嘢係好氣頂嘅，但係我覺得有亦都之前有啲前輩有同我有開所謂開解下我啦，咁就係話其實呢啲嘢，即係你一度越向個高處爬嘅時候，就一定會有嘅。 咁你唔通停低去同佢鬧咩？即係呢樣嘢係冇辦法。咁但係我會覺得電影節對我嚟講呢係一個治療嚟嘅。但係起碼我知道原來喺香港當然香港我都好感激呢五場有嘅，因為香港大師 而家唔係加咗場好似加咗場啊。 係呀，仲要加埋場，我係覺得好喜出望外，就係話唔係喎，香港冇我想中咁絕望喎，大家都仲叫做都會睇喎，都即係雖然有人鬧我，但係都起碼話有人支持我啊，都唔係話我諗到咁灰暗啊。因為我一段時間我係覺得好消沉嘅，即係年光水濕咁樣拍完呢一套電影，咁都俾人鬧到黐廢嘅。之前我見過即係香港討論區，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人安慰我啦。咁今時今日仲係香港討論區嘅人都唔係正常人嚟，咁但係問題係咁始終對我嚟講，我會有個認知就係呢啲就係大眾啊嘛。咁可能有時候佢哋好無知㗎，即係佢話見到佢哋係連套戲都冇睇過，然後揸住北極光叫我抄沙鍋上。是啊，我是一个好我是一个好容易承认自己做嗰啲，即係如果我抄人嘅话呢，我係唔会收埋抄嘅。 嗯。 係啦，咁我可以好肯定话呢，我唔係抄沙窝，就抄第二啲囉。係啊，咁因为我的意思係其实所谓致敬啦，咁对我嚟讲，我係特登係有几套戏特登回避嘅，因为有啲位係太过出啦。咁激光劍我唔會用沙鍋，反而佢係嗰啲蒙住眼打波波嗰啲呢，嗰啲我覺得無傷大雅，嗰啲係一啲惡搞嚟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光劍個基本設定如果係跟足沙鍋啫，我唔係覺得唔係話懶高級，唔係懶咩，係我覺得太大路唔好玩啫。咁所以對我嚟講，一開頭見到激光劍就話我係抄沙鍋啫，對我嚟講係一種侮辱嚟嘅。係呀，咁呢啲就唔知點解呢，即係就反而是辣着我，即是你說垃圾啊或者說什麼都沒那麼辣着的。但是如果說我是即是嘩，有些人就說你香港人你做科幻好膚淺啊，叫我看看這個2001先啊。那這些又不知道為什麼會辣着到我的。即是個意思就是說咦嘩，這些即是大家都好像當我是沒看過科幻片。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是玩了很多套不同的戲喔。 是啊，咁佢哋冇睇過，但係就淨係攞一兩套最膚淺、最淺白嘅去執。 唔係啊，你講阿 基拉，呢啲咪我覺得好屈辱啊！你明唔明啊？ 好多人都唔知道。唔係我話，咁你阿基拉嗰度啊，咁都唔係個個人睇過啦，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誒，點解無啦啦喺度兩個鏈車咁樣做乜嘢呢，咁樣咁 係啊， 唔出奇啊，係咪先？ 嗰個就係 short by short 嘅，係淨係一個。即係對住嚟拍嘅一個，即係你話致敬就好，你話攞嚟惡搞就好啊，即係都係咁啦，係啦，即係你係一啲玩嘢位嚟㗎嘛。咁你要 因為你甚至講真啦，老老實實啦，我唔其實我從來都即係呢個我都對外咁樣講嘅，即係其實大家會覺得抄襲同致敬呢樣界就好模糊嘅。咁我會覺得其實冇模糊㗎，其實冇致敬㗎，得抄襲㗎咋。對我嚟講。咁我又唔介意抄喎，但係即係因為出到嚟大家係睇下佢你用意你個居心係乜嘢呀，即係我覺得係一樣好緊要嘅，就係你本身你個初衷你係真係為咗抄佢而得到一啲，即係得你本身你個諗法係咪一個正當嘅諗法，或者係一個善良嘅諗法，你真係鍾意佢 定係咩啫， 係呀，你係真係鍾意佢呀，定係你為咗抄佢而得到一啲利益先。咁呢樣嘢係我自己問心無愧嘛，係啊，咁所以我唔介意我攞出嚟話呢個縮係跟㗎，係啊，逐個縮縮擺縮。咁其實唔知阿基拉啦，你臨尾又有啲位係其實係佢拎阿提子，即係天狗啦，那個角色佢拎起嗰個大師嗰個卡片喺個地下拎嘅大師個卡片，其實嗰個係銀翼殺手臨尾阿 Rachel 嗰個拎起個木馬嗰個 shot， 嗰幾個 shot 個 timing 都係 shot by shot 㗎。咁但係我冇話特登係同人講，喂，我抄呢個係為咗偷光呀，係為咗出去 sell 嘅宣傳容易啲呀，唔係做呢啲嘢嘛。咁呢樣嘢其實我係覺得喂好玩過癮，大家出嚟有得討論下開心。我其實真係諗呢啲嘢嘅時候，拍嘅時候亦都好單純，即係例如點解用粉紅色激光劍打一個橙色激光劍嘅敵人，然後無啦啦拎個盾出嚟呢。係呀，咁嗰啲我會覺得喂我，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出呢，如我呢一場戲玩高達我覺得有趣嘛。係呀，其實就係咁樣。 哦，即系嗰个唔够明显啊，因为冇斩咗佢对手啊。 系啊，唔够，系啊，我都觉得系。咁，但系嗰啲位咧，其实香港人，即系尤其是其实我当然我知道，即系尤其是你可能你哋嘅听众啊，或者有一啲香港去嚟呢五场嘅人咧，其实佢哋唔系咁嘅。但系讲真啦，呢啲人系好小众嘅，大众就系嗰啲直接一眼望落去就觉得我系抄沙嗰啲人。咁我其實係要面對嗰啲人呢，我遲早都總有一日要面對，都要面對嘅，係啊。咁所以我都亦都冇辦法去話每一個逐個將呢啲抨擊呢都要回彈啊，都要解釋。 咁唔使㗎啦，因為你今次去到星戰呢一集都係一班人講到呢度係垃圾嘅，咁你邊有得講啫。 係啊， 咁呢度 咁其實 佢都話呢度抄沙窩㗎，你明唔明？ 係啊，沙窩抄沙窩，係 啊， 咁 好嘢啊！咁咦咁樣咁，所以你唔需要介意啊，你 係啊， 即係沙窩都俾人鬧沙窩，係啊。 咁我嗰陣時其實都我其實係諗過反駁嘅，但係唔好啦，係、逐個打佢，我唔著數啫。因為我嘅意思就係話，喂，咁高達係咪抄沙窩咋？佢一下拎個激光劍出嚟， 佢講明係喎， 係咯。咁問題係我嗰陣時我次次都講埋，我話其實激光劍呢樣嘢唔係Star Wars先有，同埋你有冇聽到嗰、那個香港大師入面嗰啲劍啊，成嗰啲其實係似宇宙形式多啲喎、啊。 實體跟住發光㗎嘛。 係囉，咁點解你唔識得噏宇宙形式呢個名字？你用宇宙形式鬧我，我覺得好啲囉。係啦，咁好多呢啲，咁高達係唔係抄啊？咁以前好多 咩，其 好多日本動畫都用激光劍啦。 佢哋用法術嗰陣咧，嗰支桃木劍都一開光都係會發光。 係、哦、啊，係啊， 係咯、啊。咁同埋如果咁講咁你Space Ball 有冇睇過啊？以前好似一度好 大 鑊嘅惡搞電影 啊嘛，嗰個矮仔黑武士。 係啊，咁 Space Ball 係咪抄啊？ 其实佢系玩嘢咯，咪就系嗰啲好似搞乜鬼系列咁啫嘛。 系咯系咯，咁点解你哋会对呢啲？不过佢哋都唔会睇过咯，实实。 咪佢哋有睇搞乜鬼系列嘅，咁但系就如果你话系佢系明系攞嚟笑嘅咧，咁或者佢又喺 O K， 或者嗰套佢系佢 budget 同埋佢荷里活制作啊嘛，咁咪 O K 咯。 系啊。 咁如果你呢、這个 编制，我都只能够，睇开啲啦。 即系嗰套《星際術遁胎》咧，系阿伊雷同钟楚红嘅， 系咯，临尾又系好正噶嘛，临尾嗰个场景系有少少异形 feel， 又有沙窝 feel， 系啊，有一个激光剑嘅双截棍又系好鬼正，系啊， 咁咪玩嘢咯，呢啲系叫做即系专登，即系专登玩嘢嘅，系咯。咁你其實蜀山呢，即係當年啊，除咗嗰套，即係唔係後尾鄭伊健嗰套，即係真係鄭少秋啊、林青霞嗰套，其實嗰套都係好星戰㗎。佢嗰時直情搵咗星戰啲特技啲人過嚟幫手搞嘅。 係囉。 係呀，咁又點？咁其實冇嘅，咁你跟住一眾日本特攝其實都有好多星戰嘅影響嘅，其實係囉。 咁我嗰刻就係、是、唉，係好嬲好氣頂㗎啦，不過冇計啦，即係呢啲嘢就所謂即係老即係好老土㗎啦，即係所謂食得鹹魚抵得渴，係啊，咁就搞呢啲咁就自然一定你都唔係諗住大眾㗎啦，咁自然會有大眾抨擊你 嘅。 咪咁好難啊，你真係你諗下二馬國際都俾人鬧到咁啦。 係啊， 係啊，呢啲都大製作㗎喎。 所以算啦，睇開啲。 係即係唔好同所有人去吵啦，冇乜意思，即係嗰啲冇乜 point 嗰啲唔好同佢鬧，冇乜用。 即 如果大家真係有真係有討論嘅，真係想去幫到件事， 我絕對好大 成績啊！係呢套戲好似有啲位，會唔會呢度可以咁樣會好啲？咁其實係值得傾嘅，大家係嘛？ 咪就係咯，係啊！ 佢哋唔係呢啲啊，佢根本喺度鬧啫嘛，乜都唔啱㗎啦，係咯？點解揾謝海珠唔揾東方星啊？點解唔揾即係好多嘢真嘅啫，係咪咁？點解？ 哇！我聽過有個 comment 仲癲喎，我聽過有幾個最癲嘅 comment 啦，其中一個最癲嘅 comment 就叫我學2001啦，係啦，咁 點樣學2001呢？點樣學呢？而家喺度太空片嚟喎，直情。 咁第一件事，我不如咁啊，我逐個將呢啲回應下啦，係，咁我當佢傾偈咁傾啦。咁2001，首先第一樣嘢，2001係一套完全唔關事唔同類型嘅戲啦，咁我懷疑佢係淨係睇過呢套啦，係啊，咁同埋如果啊真係調返轉啊係一個假想啊，嘩如果我真係拍到2001啊，你又鬧我悶到死啦。 都唔換到瞓著啊！如果咁拍，我諗大陸嗰個投資者係斬死咗我啦。 當年投資嚟嗰陣咧，其實個惡評係比你而家更加差嘅，你知唔知？2001 嚇， 係惡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犀利好差嘅評到。但跟住後屘咧係有一班即係嬉皮士咧，即係當年嗰啲啦，就剔咗嘢咁，唔係嗰時唔係叫剔嘢，即係嗨咗啊！哇，佢入場咧就覺得套嘢咧好似嗨咗咁正啊！ 系啊， 咁就由嗰班人咧講翻出嚟之後咧，先有翻個即係有翻個即係叫做正面啲嘅 地位喺度啦。係 啦、 啊， 咁啲人先真係有啲人去睇咧，就發覺喂唔係咁差嘅啫套戲咁樣。嗱，咁可能始終人哋鬼佬、啊、當年嘅鬼佬仲要唔係依家，可能人哋嗰時咧、啊、會平心啲去睇嘅，即係可能佢、啊、可能就因為啲影評講唔好，佢都冇睇。咁但係就因為有翻一啲正面嘅講法，其實嗰時星戰都係嘅。咁所以佢哋第二啲人都 try 啊，咁就啊 try 完佢覺得唔係喎，其實套戲都幾特別㗎喎，咁樣咁後屘先再建立翻一個正面嘅評價啫嘛。咁其實你日本高達初初都唔得㗎啦，大和號都唔得㗎，兩套都係腰斬作品，但點解會而家變成咗大作？就因為佢有 second chance， 即係有人會俾第二次機會去睇，同埋可能初初冇睇到嘅人，佢而家同佢睇下咯，因為睇完佢唔同喎、啊，個評價唔一樣喎、啊，咁樣咁你先至可以有個平反啊！咁但係我哋香港呢邊咧冇 second chance 嘅。 你即係如果即係其實學講真啦，其實都係靠嗱，應該咁樣講。我雖然咁樣講，即係好似串少少啊，但係唔係啊。但係嗰啲 hater 講完，咁會唔會影響我生計咧？唔會影響我生計嘛。係。咁最緊要係乜嘢咧？就係、是、普遍出到嚟，大家會影響會入場睇嘅人，會俾錢嘅人。 系啊， 佢会影响到我拍唔拍到下一条，会令到我有继续进步嘅空间。系、啊，即系如果嗰啲 hater 讲完话，喂你收皮啦，跟住我真系听完之后发咗癫，真系收个皮咧。咁佢系咪好开心先？即系 佢 可能就转头就唔记得咗啦。系啊， 做咗其他本来有机会去欣赏嘅人咯，因为佢影响咗其他人啊嘛。 系啊，咁即系真系讲完，真系讲好真心咁讲，我即系觉得。條片嘅梗係唔係話好好啊，即係好多好多需要改進亦都可以進步嘅空間。咁但係問題係我至少我覺得認為我覺得我香港尤其是新導演或者我哋其實係應該向前踏一步大家一齊走囉係咪咁唔係話一句你叫你收皮咁樣就算囉我覺得。咁你唔好怪點樣香港冇呢啲嘢啦。因為你係好多時候係好多嬰兒狀態嘅時候已經俾你練死咗啦。 系啊， 即系讲真的，个唔系个个心理承受能力咁好噶、啊，即系好多人系真系听完好喊噶，真系会。 雨心喺个最低潮嗰阵咧，系匿埋喺剪片房喊啊！你有冇听过呢个故事？ 梗系会啦，你大哥你即系其实嗰样嘢系好非常之 hard， 非常之你啲讲呢啲嘢嘅人咧，其实系好唔负责任嘅，其实系啊。咁算啦，即系无谓再讲咁多呢啲。咁但系希望即係大家唔知啊，我唔知有幾多聽眾係會做呢一啲嘢，又會聽到呢樣嘢。我希望大家真係唔好咁灰心啊，努力啲。 我哋聽眾有好多都係做設計啊，呢方面。 即係加油啊！真係加油，唔好睇咁多太多。係，雖然我知道有時係忍唔住嘅，但係盡量唔好睇啦。 唔好睇唔係，要睇下嘅。 唔好睇呢啲。 你講嗰啲，唔好睇嗰啲 comment 啊，係。 係啊係啊，唔好睇嗰啲 comment 啦。 嗰啲 comment 就 套戲一定要睇， 可以理佢嘅，係啦係啦，即係選擇性啦，係啦，選擇性嚟睇。咁其實嗱，需唔需要再回應呢個江本先？有冇時間先？ 江本，我可以講多十分鐘啦，我差唔多因為時間。 係啊係啊。 咁 係啊。 好 你哋使唔使 recall 翻件事？跟住我再講，淨係其實已經係出名到個個都知㗎。 即係我簡單講啦，即係江本安全套就拍咗一個即係用阿吉田啊，含撚出嚟吉田做即係做 icon 嘅一個廣告啦，係啦。咁都係梁導演嘅就執行作品，應該咁講，即係唔係你度嘅呢個古仔應該係。 唔係我度嘅，係啦，唔係我度嘅，係啦。 咁我哋近排都睇翻一個叫《流星人間信》嘅一個。東西啊，咁其中一集就係原來 exactly 咧就有換套嚟去即係補充翻能量嘅呢一幕嘅，原來唔係荒謬嘅呢樣嘢，係咁啊，等下導演講啊。 好啦，咁其實呢件事啊好詭異啦，其實講真係啊，咁因為其實我諗大家基本上個抨擊都係講緊 哇，点解你搵超人嚟做避孕套嘅广告啊？咁样咁首先我觉得就系一层层咁讲啦。咁先以呢个制作方面嚟讲啦。亦都有人会话，哇，呢个超人原来唔系原谷噶，原来系泰国版权嗰个超人嚟噶，系啦。咁所以就受到即系各方面嘅抨击嘅。咁但系其实讲真咧，嗰、那个各方面嘅抨击咧都唔系抨击我嘅，系啊。咁都系讲紧冈本啊嗰度嗰个版权嗰、那个。咁但係問題呢，其實我有啲想講呢，即係因為其實有啲人都針對住我哋嗰邊嘅，咁就講嘅。咁但係有好多樣嘢啦。咁第一件事呢，呢個係我好真心咁講嘅。我拍嘅時候我係完全唔知嗰啲版權嘅咁複雜嘅。 嗯。 我係完全唔知嘅。即係我拍嗰陣時呢係唔知乜嘢泰國版權啦，亦原國版權啦。 嗯嗯。 係啦。咁點解我會咁樣，點解你可能會覺得我咁樣係好天真啦，但係問題係，喂，咁冈本係一間注册嘅大公司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佢叫你拍，咁唔通你走去喺开会同佢讲，喂，其实你呢个有冇版权噶？咁样，你唔通你咁样啊？系咪先？你冇理由咁傻噶嘛？你冇理由做啲咁蠢嘅嘢噶嘛？ 你嗰个位置系纯粹做即系拍摄嘅， 咪咯， 系咪？佢 冇理由，你冇理由， 佢冇遇到你噶喎，度桥都好似。 系啊，冇遇我噶，咁你冇理由揽过咗佢哋嗰啲所谓嘅复杂嘅问题，或者系佢哋 P.R. 嘅嘢，关你咩事啫？ 执行去拍嘅啫，系啦。 系啊，佢哋点解揾我？系因为佢觉得我系一个可以做执行到呢件事嘅特摄导演嘛。 嗯， 系啊。咁我做好咗我嘅嘢噶，我问心无愧嘅，我唔觉得我做嘅嘢拍得差嘅。系啊， 同埋你话其实实质当时拍戏，你话拍多咗好多嘢系佢哋 cut 走咗咁，可唔可以讲下呢一样嘢？ 系啊，系啊。例如乜嘢呢，就係、是、其實我見到大家呢係不停咁樣取笑啦，就係話個 concept 就係係人都知吉田係得三分鐘逗留喺地球嘅時間啦，咁點會攞嚟做 condom 啊？你 condom 就係講持久力㗎嘛，係啊。咁其實本身佢哋度嘅時候就係講緊呢樣嘢嘛，就係話係就係、是、因為係人都知超人係得三分鐘，所以有一個新能量令到佢突破咗呢樣嘢嘛。其實個橋係咁樣㗎喎，系啊，咁 冇问题啊，但系出咗嚟 系啊， 结果 冇问题啊。咁但系问题系佢将一啲讲呢件事嘅字眼啦，入边嘅情节啦，都唔都收尾喺剪接嘅时候认为唔需要嘛。 系 啊，咁我亦都系有，即系讲真好，我当然都本身就好企硬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咁我就话，如果你呢啲咁样嘅桥出到嚟，大家系 get 唔到嘅话，你会出到嚟嘅反弹好大噶。 嗯，系啊， 我咁样同佢讲过嘅，我绝对系咁同佢讲嘛。咁然后佢哋话唔冇问题咁样，咁我都冇计噶，系啊。 始终佢有权剪再重新剪接嘅，咪呢个情况而家 DC 一样啫嘛，即系你导演拍佢 cut 咗，你三分一都得噶， 咪咯， 系咯， 系啊。咁好多呢啲嘅，咁我觉得成件事就系、是、喂，咁仲有一样嘢啊，喂。啲人覺得我即係佢唔係覺得我嘅，即係啲人覺得冈本呢個廣告係醜化咗超人㗎嘛。咁但係我只不過係想問一下，咁呢條片有邊一個畫面你係見到超人係做一啲鹹濕嘢，或者係有關做愛嘅聯想呢？ 你好似 完全冇。 原本係不如用超人 A 屎呀嘛，係咪？ 係啊，嗰陣時我有提議過，不如用超人 A 啦，因為超人 A 就係一個男合嘅一個。咁你覺得好鹹濕咩？好，我覺得唔覺喎，我又。系啊，咁問題係咁，佢哋收尾 reject 咗，因為出人 A 仔香港唔係好食啊啲人， 係 啊， 主要 係 知名度啫，呢個原因係因為 係啦，個知名度啫，咁原因係咁問題係我覺得我喺呢一個片入面嘅處理，我完全覺得係好正當嘅喎，係啊，咁亦都冇嗰啲所謂有個套咁樣笠住個超人啊，有個 condom 咁樣笠住啊，又冇一啲有性意味嘅嘢，完全冇，係咪？咁佢只不過係講一個 protection 同埋一個新能源咋嘛，係啊，咁點解會覺得我醜化呢？其實我都好錫住㗎喇喎，係啊，咁 醜化就係冈本嗰邊首先㗎喇，係喇， 係喇， 咁到底冰粉奶茶有冇醜化咗 Iron Man 呢？我想問 咪囉，咪囉， 或者呢 個咁你 即係整炒兩尾咁有個鑊咁有冇醜化咗美國隊長？ 係 囉， 咁而家仲有狼人添， 係啦。 同埋我想講呢，如果搵超人呢歐財名做交嘢呢，喂，日本都成日咁㗎喎，佢之前咪有啲 MV 咪溝女呀、啊、另嗰啲，咁嗰啲你叫你當唔當係醜化？咁點解你人哋日本人做你又覺得冇嘢呀？你又覺得有個創意喎、啊？ 系。 其实或者系个画面上咧，即系佢可能做出嚟，佢系好似系搞笑啊，佢反而调翻转嚟。 系啊，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嗰个就反而用搞笑，咁你嗰个咧就系正经嘅。 系啊，咁因为唉，其实咧太多复杂嘅问题啊。咁当然我觉得观众就无辜嘅，咁第一下当下嘅感觉就系好现实嘅，系嘛？咁但系我觉得我好问心无愧，就系话喂，其实我真系冇去做一啲丑化佢嘅动作啦，亦都系觉得呢一、這个特摄嘅处理手法，我都已经做足喺呢个笔直同埋喺呢一个时间啊，正同埋出到嚟嘅桥啊。我冇得喐个桥啦，咁但系我喺特摄上面我做嘅工作我都做咗嘅。 我谂因为我感叹咧，就系香港特摄作为可以摆到喺广告或者咁样，即系其实呢个只系得呢啲公司去上色啊嘛，最弊就 系 咁。 系啊， 即系如果有航空公司去上色，觉得用含卵超人哇喺度飞，咁同佢个飞机嗰阵时啊，佢咁样嚟一齐嚟谂，系哇系一件好正嘅事。咁啊，梗系 OK 啦，好正。你冇啊嘛，出嚟如果你去揾呢啲嘢嚟做题材嘅，的确系唔系卫生巾就系避孕套。咁点解调翻转可以问就系、是，点解香港冇其他嘅企业肯用特摄咧？ 嗯， 系啊。咁同埋仲有一样嘢，以我系一个导演啦，或者系一个制作公司嘅立场啦，咁对我嚟讲，我系一个有意向，或者甚至乎系有一个志向啦，个方针啦，就系、是、我希望用特摄嘅 style 去做更加多嘅作品，或者系令到香港系好似假面制造咁样嘅谂法，就系、是、话我想香港有一啲 hero 或者做到一啲特摄片啦，咁。呢一啲嘢正正就係我哋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多嘅作品推出嚟，亦都可以維持到生計啦，亦都係令到更加多人接受特攝啦，係咪？咁我實在諗唔到理由我唔做啊，你明唔明啊？ 咩尤其是咁開宗明義係拍吉田喎、 啊。係囉，點解我會唔做啊？即係我覺得係好可笑囉，嗰啲人講嗰啲嘢呢係好離地嘅。咁你調返轉係俾係你啊，你會唔會唔做啊？你會同佢講问清楚人哋个版权，哇！你系泰国嗰个版权嚟噶，哇！原来你卖避孕套噶，哇！我唔做啦，虽然呢样嘢咧就唔系我嘅工作范围， 嗯， 系嘛？我觉得你啲 PR 我唔认同你嘅理念啊，我唔做啊。喂，边有咁离地噶，大佬？即系呢啲嘢，边有到？即系其实讲真，你做呢啲商业社会，其实好多时候唔系下下都系话哇咁样，即系我唔系话叫你拍咸片啊嘛，大佬。咁你呢啲咁簡單咁本身已經好符合你嘅 style 嘅嘢，你都唔接嘅話，我想問下，試問下，喂，你咁樣已經執得啦，係咪？ 其實專係拍特攝鹹片嘅日本都有好幾間， 咪就都有啊，係嘛？都有啊，咁你唔鬧嗰啲係嘛？ 我唔鬧，咁睇好多嘅佢哋係啊， 係咯。咁我覺得嗰件事係有啲委屈嘅。 但係唔係搞笑喎，我見佢哋拍嗰個特攝嗰 part 呢，我覺得佢哋拍得 好 OK喎。即係佢唔係話我鹹片，即係佢唔係鹹片，平時拍鹹片嗰啲玩，即係玩你嗰啲個 cosplay 嗰啲，佢個真係拍特攝嘅。咁咁你唔好理佢有鹹濕嗰部分，但係佢特攝嗰部分佢冇話 cheap 嘅，好似啲衫都做得好靚啊，同埋佢真係做翻曬啲文字出嚟打，佢有翻曬呢啲嘢嘅喎。 係啊，即係其實我之前啊，我諗起之前我都拍咗一個我拍咗一個財務公司嘅廣告啦，係啊，咁你哋可以去 YouTube 睇，其實就個叫360超人咁樣啦，就係一間公司係財務公司嚟㗎啦， 新啲嘅 啦，係嘛？都年幾前啦，兩年前到啦，係啊。咁亦都係用特攝嘅手法拍啦。咁嗰個就反而冇乜人鬧，因為佢唔係用超人啊嘛，即係佢唔係用超人個 icon 嘛。咁亦都有一啲，但係問題咧，其實有幾多人會用我呢隻手法拍嘢咧？其實基本係冇嘅，係啦。咁對我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練習，或者係受到大家會認識嘅。 嘅機會啦。咁亦都有試過拍一個衛生巾啦，係啊 ，Whisper 嘅廣告啦。咁嗰個廣告亦都係完全好似特攝片咁樣搭曬啲景啊，但係就唔係一個超人啦，係一隻大好巨大嘅樹熊咁樣啦。咁嗰啲對我嚟講都係不停咁樣增進自己嘅特攝上面嘅能力啊嘛，就係、是、一個練習啊，不停去試啊，不停去做。因為其實講真，我哋香港冇得讀噶嘛，冇人教我哋噶嘛。係啊，咁我哋要靠自己㗎。咁對我嚟講，呢啲就係、是、對我嚟講係不停咁樣增進技術嘅一啲嘢。咁我有乜可能？我實在完全諗唔到有乜嘢原因我係會唔接咯，係啊，唔做咯。系啊，咁起碼我要做啊嘛，即係個下一係起頭已經考慮咁多呢啲咧，其實真係乜都冇嘅，係啊，所以點解香港咁多冇咁少人做嘢都做唔到咧？係啊，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呢啲原因。 嗯，即係第一就冇實質利益啦，第二就 係啊， 就嗰件事又好似吃力不討好啊，係咯， 冇錯啊，係啊，咁。講真就係好令人灰心啊！嗰樣嘢就係、是、咁，所以好多人都冇去做呢樣嘢，因為其實講真，你做嗰啲普通呈現塔塔係嘛，正正常常嗰啲咁嘅嘢，咁錢又容易揾啲係嘛，又唔會有人鬧你係嘛，咁點解要咁吃力不討好啊？其實講到最即係去到終歸，其實都係講緊中意啫嘛，都係個初心，都係喜歡係嘛，咁但係始終都係大家都係同好咧，就反而又俾同好鬧啦。系啊，咁呢啲就係、是、即係大家我都唔識講。總之就我覺得好多時候呢啲呢就係、是、好令到大家灰心唔做嘅原因囉。 其實 cosplay 界裏面都好多呢啲嘢㗎，你同人界裏面都好多呢啲嘢啊。 係啊，冇錯啊，冇錯啊 ,cosplay 界假面製造咁正面嘅人都俾人鬧啦。係囉、啊。咁、啊、所以即係嗰陣時候我聽過啲好好笑嘅假面製造嗰啲有啲鬧佢哋嗰啲人。就話佢哋唔係靠自己實力啊，佢啲教係買返嚟 啊。或者攞人哋啲嘢用咁、啊。 係囉吓唔買得嘅咩原來。即係人哋都唔係 target， 我係標榜自己用手整出嚟。即係我哋唔係呢樣嘢嘛個理念。即係我覺得假面製造嗰樣嘢，人哋個理念都唔係呢樣。咁你做咗抨擊人哋係買係手做啫，手做又點買又點啫。系啊，咁我覺得好多呢啲啊，咁總之唔係你嘅圈子嘅人你就唔順眼，係啊，咁係咯 ，cosplay 我都聽好多呢啲，係啊，我覺得好奇怪，咁大家都係同好無謂咁啦，我覺得。 冇辦法，唔係因為呢個係點解文革咧喺中國人即係特別做得成功嘅，因為中國人 DNA 係有呢種內鬥嘅，即係天性喺度嘅，係啊。 系啊，冇错。 所以 点 解 呢个？ 系啊，咁所以点解呢个溏心风暴会咁受欢迎呢？因为佢就系将呢个 内 斗发挥到极致啊嘛。嗱，今集听讲香港唔得嘅，因为佢反而今集唔系咁内斗嘅。系啦，冇错啦。佢哋就系中意睇嗰啲吓，即系内斗。咁啊，亦都呢一个状况亦都好似喺度酝酿紧吓，可能就迟早再发生一次啦吓，即系呢个文革呢个状态啊，系啦。咁啊。所以喺各個界別其實都輾轉有出現嘅，係啦，即係網台又係，咩又係咁，其實呢個 大家堅強啲啊，知唔知啊？尤其是我哋做呢啲，我哋一唔做咧，可能真係冇曬㗎啦。係 啊，所以咪先翻變咗係，即係唔係淨係做俾自己人睇啊？即係如果有其他外國朋友嗰啲，反而會幾欣賞咯。 嗯， 同埋反而幾支持啊。我諗你日本特攝嗰邊，佢哋都見到你香港有人做特攝，都佢哋都覺得係好啊，係咪？ 我哇那個得到嘅氣氛得到嘅回收得到嘅尊重係完完全全喺香港冇得比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好傷心亦都係事實啦。係啊。咁我因為我其實有幾樣嘢啦，咁我之前我關大照外星人嘅時候就喺電影節嘅時候認識咗好多即係日本都係做特攝嘅朋友啦，係啊，咁佢哋咧成日咧每一年都會玩一個叫做佢加入一個組織啦，咁就叫咩咧？叫 Textong 啦，係啦，咁就咁係咩嚟咧？就係、是、一個每一個人都拍幾分鐘嘅片，咁就砌成一個電影咁樣，又喺各大電影節做嘅。咁我佢有三次，我玩兩次嘅，係啦。 咁試過星戰都做過一次喎，呢樣嘢。 之前鐵甲威龍都做過一次，不過鬼佬嘅，係啊，咁。咁呢一個呢咁佢最近呢就係、是、有一個叫做 Tetsudon A 赤啲赤啲當大怪獸咁樣嘢嘅，咁就係、 有關特攝片啦，係啊，咁我拍咗一條，咁嗰陣時又好羞愧，因為嗰陣時我拍咗香港大師嘛，咁所以嗰幾分鐘我自問我覺得好求其，係啊， 佢有冇參加嘅資格嘅咧？其實如果例如香港有其他人都仲有興趣去，你參唔參加得嘅？ 要嘅，但係要審批咯，係啊，即係你要 set 下啲 proof 啊，俾下啲劇本佢哋睇。咁嗰陣時我因為佢點解會撩我加入，就係因為我係唯一一個香港人。同埋我係關大眾嘅人個底喺度嘅，係啦。咁但係但係呢好似頭先嗰個你睇嗰個古裝跳戰士咁樣啦。咁佢雖然係一啲低成本或者甚至乎係零不值嘅製作，但係佢入面嘅導演呢係行內嘅特色導演嚟㗎喎。就係、是、例如佢有田口青龍啦，田口青龍即係近排拍五月天嗰個超人嗰個導演啦。 拍前面都含緊超人嗰個啦。 系啦，咁亦都系Ultraman X 嘅導演啦，系啦，咁亦都有一個江秀樹啦，咁江秀樹亦都係超人嘅導演，亦都係以前拍過一套魔彈戰記啦，係啊，魔彈戰記就係一啲唔係三巨頭嘅特攝片啦，係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導演咧，都係玩埋一份嘅，係啊，咁佢入面嘅嘢都係好荒誕啊，好黐線啊，亦都好低成本，咁我每一次都玩得好開心嘅，係啦，咁。但係呢你會覺得你加入咗呢一個圈子，你同佢哋玩，你得到一啲特攝迷嘅一啲尊重，或者係佢哋嘅大家互相欣賞呢樣嘢呢，你香港係得唔到㗎。係呀，咁呢樣嘢係好慘喎，我認為香港都好需要有呢樣嘢。係呀，咁希望遲啲香港更加多人認識呢樣嘢嘅時候，可以確立咗一個所謂嘅特攝迷或者科幻迷嘅一個好團結嘅圈子，大家一齊製作。係啊，咁我覺得而家我好希望去香港有一日係咁樣嘅。咁所以而家係完全見唔到任何。我梗係鼓勵啦，絕對鼓勵啦。 應該有興趣嘅朋友係嘛，即係就攞起部機就已經拍得㗎啦。咁可能可以搵幾個朋友啊，大家都有興趣。咁咪就算 cheap cheap 地都可以 try 下先係嘛。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啲衫要好靚啊，或者你約啲咩。即係其實你有時見啲細路仔佢自己都攞嚟玩，咁因為嗰啲係好細個細路仔，但係佢又反而佢敢啊，佢敢去玩啊， 咪就係咯，係啊，希望大家即係好似係咪啊，原力覺醒係嘛，個個都識嘅，係啊，開始大家都開始個個都全民皆兵啦，即係大家既然個個都係一個特攝科幻迷，點解冇人諗過去自己即係試下做下咧？咁可能慢慢就帶起一個風氣。唔係話個個都做到真係好抱嘅製作人，起碼你帶起咗個風潮呢，咁你可能得到大眾認同嘅機會又多啲㗎喇 喎。大家都有玩呢個係緊要嘅，即係你點解巴西係一個踢波嘅一個王國啫，因為佢個個都踢波㗎嘛。 係 呀、 啊。 你當你嗰個地方一般人係自踢波係冇前途嘅，即係踢波係嘥時間嘅，咁你嗰個地方點會出到一隊球隊是 OK 的，其實很簡單的嘛，即我成日都說喂，不是說要搵石，那大家即其實公餘那陣都可以踢波的，有什麼關係的，即 是啊，做不到職業足球員都不代表不用做運動的，你當為健康都去做運動的，是不是， 真健體，那 你自然會明白很多咯， 是啊，即大家可能不是諗住做職業的，但其實都可以玩特攝的，其實得的， 系啊， 系咯， 咁样咯。喂， 差唔多啦，喂，好长啊，系啊，我惊你要赶时间要出去啦，系啦。咁 系啊， 好，咁系啊，希望有机会啊，再搵 啊， 梁仲文出嚟再倾啊。其实仲有好多嘢我哋都未讲。 系啊，冇错冇错，我哋有机会再倾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唔该晒， 暂停，唔该晒， 好，拜拜， 拜拜。